報道話事主係23歲嘅謝卡里，佢涉嫌喺9月25號喺首都德克蘭封鎖一條街道，並且用刀刺傷一個保安，星期四朝早被執行絞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謝卡里經歷極不公平嘅虛假審判，處決暴露伊朗司法系統嘅不人道，又話好多人面臨同一個命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話，處決代表伊朗政權鎮壓抗議活動的行動升級。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亦都批評伊朗政權對人類生命的藐視是無止境。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个学术会议表示，新冠疫情还未停，仍然在内地不同地方出现，如果要正确看待 Omicron 病毒引起的情况，就不能够用两年前一些方法。他认为完全引用有关方法看起来不得，因为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但是致病率大大减弱。他说呼吸病学专家的技术已经提高，有好多研究对国家政策要贡献自己的睇法和力量，要顺应当前形势，更好优化防控政策，令到国家真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781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3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36.69，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24美元，卖出1,78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在上午9点至11点半投票，选出4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 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啊！啊，真系眼前见到咧就17度嘅气温，同埋湿度71%，1771，嘿，都系今日 lucky 啊！大家都系一样啊吓。空气方面咧就属于2-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泉同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咁啊今日都已经眨下眼嚟到星期五啦，咁啊12月9日啊吓，咁啊农历嘅11月16日，所以朝头早望上去呢个月光嘅时候咧，又大又圆又光，咁所以你都可以望一望，咁啊系靓嘅，咁啊唔系净系中秋节先上月嘅，有阵时月光咧都会因为啲公自转嘅问题啦吓，咁啊就会突然间大咗嘅，咁寻晚嗰个月光就真系系其中一个咧，唔一定系大，系光亮度够。劲嘅一个月光啊吓，咁啊多啲咧就欣赏一下身边嘅人同事，都可以令到个人咧精神啲嘅。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咧唔小心就会行错路或者荡失路。行错路当然就需要修正啦，荡失路都需要咧就系明灯去到指引嘅。啊，讲紧你真系唔系话喺物理上咧行错路，喺啲心境啊。人的心境去到某一个位置呢，亦都会容易呢就哎呀突然之间我做緊咩呀，我喺呢度搞咩呀，咁样有呢啲咁样突然之间唔知做乜嘢嘅时候。咁所以呢喺我哋人生入面都需要一啲嘅明灯啊，一啲明师去到指引住我哋，话俾我哋知啊呢条路呢你应该咁行，或者话俾你听，如果你再咁样行嘅话好容易呢就开始有 lost 嘅感觉，迷失嘅感觉。咁所以你应该点样去到行，前人或者係长辈，甚至乎係一啲有经验嘅朋友啦，佢哋都係经验累积咗之后呢，就俾我哋去到令到我哋可以行路上嚟呢，喺自己人生嘅方向上面得到一个更加明确嘅一个决定。今日可能你的身位就是属于等着你的明灯出现，又或者你自己本身一盏明灯去到照亮其他人，所以也都告诉我们知道，人不论年纪不论任何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互相能够照料得到，互相去到关怀得到，绝对是可以令到大家一起进步。 出学生歌姿态，冲天飞怕去学乖，飘零像烟，这小象停着不解，卖懒卖懒卖到30，世界太残酷，10个大志，9个没未忘，察觉便已记错。 升到万尺高，浮生千百样烦恼，难得转化做情操、啊、孔明登高处未算高，提拔将数愿回高，求天把岁月回报。容易又上路了，很快一辈子，哪里尚有无疑、哦、孔明灯升到万尺高，浮生千百样烦恼，难得转化做情操，这夜未好，遗失的快乐元素，何不相信能寻到、哦、当人生不再被看好，诚心将期望回高，合掌等那日来到， 一首歌来自李克勤 《孔明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还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外面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比刚才暖了1度啊。朝早的时间天气清凉，日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2字头的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都是天晴，早上清凉，咁下周初至到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系增多噶。好啦，第56届嘅工展会啊，咁啊喺9号，诶、哎，即系今日咧喺铜锣湾嘅维园嗰度就开锣咯噃。咁啊，寻日咧就有啲预览嘅，咁啊见到场内啊，总共有860个嘅摊位，划分咗多个唔同嘅区域。咁啊，当然啦，大家就密锣紧鼓啊，去到咧就布置翻自己嗰个嘅摊位啦。好啦，今届咧工展会就以香港玩具时代为展览嘅主题啊，咁喺场地中心咧就有一啲经典嘅怀旧玩具区，咁啊亦都展品啊，包括就系譬如钓鱼机啊，真系嗰啲钓鱼机啊，仲有飞行棋，哇，嗰啲 B B 型嘅公仔啊，等等嘅玩具都有喺度嘅。好啦，今日既然有860个嘅摊位，真系睇都睇到你眼花。咁佢话咗咧有好多唔同嘅区域噶嘛，咁呢啲区域咧，包括咧就要由天后 入口行入場內經過咧就多個區域嘅，咁其中包括咧就係譬如嘉品電器區啊、深融海味區啊，而靠近銅鑼灣入口嗰邊咧，咁就有啲糧油雜貨、食品啊、飲品、名牌廣場。好啦，公展会一年24日咧，咁啊今日就会开始啦吓。今次嘅展览咧，头先话过有成800多个嘅摊位啦。佢哋就希望可以咧就回复到呢个疫情之前嘅水平。咁呢个当然系愿景嚟嘅，都希望大家做得到啊吓。咁啊，其中有啲譬如优惠，包括咧就系1元1蚊啊独家嘅优惠亦都有嘅。咁佢哋更加话到，其实见到啊八达通第三期嘅消费券咧，就将会咧就发放系咗一个星期到吓，相信咧就可以刺激消费。咁期望今届公展会咧就可以超过过往10亿元嘅生意额嘅。啊，场内咧今次要大家留意，系不设饮食 ，no 啊吓。即系打咩嘅唔准飲食，咁而且喺同一时段入边，咁如果15000人就希望呢个系嗰个嘅上限嚟噶，超出咗人数咧，市民就可能要喺门外边咧去到等噶啦。咁所以呼吁市民咧就留意公展会嘅手机应用程式，咁佢有个提示噶。咁佢哋预计咁啊周末以及圣诞节假期咧就会有场地人流爆满嘅情况出现。咁佢哋亦都话到啊，如果咧就放宽呢个试食啊、试饮啊呢啲嘅话咧，相信咧就有助呢个生意额佢嘅帮助嘅。咁但系暂时咧见到嗰个疫情都哇去到5位数啦，咁所以呢啲都要留翻政府嗰边去到决定啊吓。咁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兴趣去嗰度望一望、睇一睇、行一行、打个 round 去个白鸽转呢？ 深恨 只剩一阵便利云染，一句心愿满，说牢底陪伴，何苦云存小生命却一路一弯，怎么现在这感分的狂躁最慌，而我又往轻轻弹，一句心愿满，说牢底陪伴， 早上的时候找来这首作品，来自周杰伦《红颜如霜》，外面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继续听的是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咁当然我哋希望大家都有啲叫做方向可以去一去，睇下边一个区域，睇下边一个地方有啲嘅活动係啱大家呢去到望一望嘅。剛才我提过呢，就係维园啊，即係因为有一个公展会嘛，咁有好多食物啊或者选购啊，咁大家鍾意嘅。好啦，另外如果你都係喜欢或者喺港岛嗰边活动嘅，有鍾意藝術嘅呢都可以留意住喎。咁继上年个人画展大获成功之后啦，咁摄影师呢咁亦都宣布呢叫做 Tommy Fung 啊，宣布呢就联成啊香港理工大学嘅一个互动媒体学系咁嘅学生啦，就喺12月啊喺上环再度举办呢一个新嘅 solo exhibition 啦。呢、这个人嘅作品展，今次嘅展览咧将会展出33幅本地主题嘅作品，咁题材咧就汇合咗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同埋好得意嘅宠物噃，其中包括咧就系鲗鱼涌嘅怪兽大厦、新宝海鲜坊以及咧就系庙街等等嘅。所以咧，如果系香港人去到嘅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呢真系好有本地文化嘅色彩、哦。其实呢他们的展览都已经开始了，在12月2号至18号在上环美术馆举办的一个个人作品展。今次的展览呢，刚才说过就是跟理工大学的互动媒体学系学生呢就联手去到创作的。所以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喺好多唔同街道嗰度啦，都会有好多可爱嘅事情。譬如有啲大隻嘅貓啊，咁有好多令到我哋覺得睇成，哎呀都幾搞笑喎、啊！原來香港街道可以咁樣去到設計㗎，咁樣去到 design 㗎，有好多新嘅體驗啊！咁今次呢一個嘅活動啦，咁免費嘅，咁亦都咧喺上環新街13號嗰度咧地鋪位嚟嘅，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嗰度咧，慢慢自己欣賞一下啦。看完一些艺术的东西之后，可以令到个人的心灵更加强大，不会成为一种胆怯的感觉。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等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画针灸。亲爱的，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好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活人。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座城。 好，将希望压缩。 心失声地痛哭，别问何以我开心之际自挖心谷。如若个生命的曙光终归是圆曲，温馨的碎片关联是有度。 一首歌曲嘅六点半钟之前，揾嚟欣怡嘅恐惧蚕食心灵啊，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八元号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沙特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和巴勒斯坦人民一起，国际社会应该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国际议程优先位置，坚持两国方案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在联合国决议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上推动重启和谈。阿巴斯说，中国在政治、经济、道义等方面给予巴方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提出的倡议主张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习近平在利雅得期间亦都分别和埃及总统塞西、科威特王储米沙勒、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会面。以色列后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去信总统克尔佐格，要求延长组建新政府的期限两星期。克尔佐格在上个月13号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期限原定星期日午夜届满，但是他在星期四去信克尔佐格，要求提供更多时间给他和盟友就新政府内阁角色的问题达成一致。根据法律，总统最多可以再给多14日的谈判时间。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较早时表示，已经和沙斯党达成联盟协议，成为加入联合政府的第五个政党，令到内塔尼亚胡是在120个国会议席之中取得64席支持。印尼巴厘岛旅游局局长佩马云说，虽然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情的法律，但是外国游客在入住印尼的酒店的时候仍然无需要出示结婚证明。根据国会日前通过的新刑法，婚外性行为和未婚同居将会被视为违法，可以被判监。法例同样适用于外国人，但是只有疑犯的近亲才能够向警方举报。佩马云呼吁游客无需要担心，因为根据他们和酒店和旅游界的讨论来看，酒店不会向外国人索取结婚证明。印尼司法人权部长卢利举例，如果游客想去巴厘岛度假并且入住同一个房间，是他们的私事。当然，如果父母投诉他们，警方就会启动诉讼，是会启动诉讼程序。国际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透露，自己患上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硬人综合症，决定押后原定出年二月展开的巡回演出。Celine Dion 在社交媒体说，她的肌肉会不受控制地痉挛，痉挛影响她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有时会导致行路困难，而且无法好像以前那样用声带唱歌，她别无选择，只能够专注自己的健康。Celine Dion 说，有一支优秀的医疗团队协助她恢复力量和能力，但是承认是一场斗争，唱歌是她最喜欢做的事，希望早日康复，在舞台上为乐迷表演。 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哈，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出边十八度，相对湿度70%嘅早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个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星期五啦吓，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当然系身心灵都会健康啲、快乐啲嘅。咁啊亦都唞咗两日啦，咁如果要睇波嘅朋友，今日夜晚亦都可以蓄势待发咯。好，等我问一问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是啊，今日夜晚又嚟啦，世界杯。 是啊，是啊， 是啊。 你睇足球咧，你系留意乜嘢嘅咧？ 睇足球， 即系成场足球有啲咩最吸引到你？ 最吸引到，睇下有冇花边嘢咯。例如无端端会唔会有人跑落去啊，问球员攞签名或者 selfie 啊？其实作为一个旁边学咧，系中意睇嘅。 我睇花边嘢咁样啦。咁有冇即系譬如话花边嘢都系关啲球员事啦？ 关 咁你会唔会？会唔会睇埋啲球员呢、這个个别球员嘅历史咧？ 历史啊， 即系佢点样出身啊？点解咁好波啊？ 咁本身有啲知道佢点出身嘅，咁又唔需要特别。譬如曼联出身嘅，譬如 C 朗咁样。咁嗰阵时佢喺葡超去咗 C 朗，咁啊阿费 Sir 即系带佢出身。譬如美斯又系巴塞青训啊，朗拿甸奴带佢出身。呢啲本身咧，可能因为我都有睇开，我都会知道啊，系啦，个别球员佢嘅出身系点样。 系咁啊好啦。咁你可唔可以计算到有几多个球员嘅出身，即係嗰啲叻嘅球员嘅，即係叫顶级啊球员嘅出身係出身于有钱家族嘅呢？ 咁 啊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全部啊都係即係咁样讲好似唔係好啱，但都要咁样去界定。是咪都是出身于基层嘅呢？ 好似真係大部分都係出身于基层，特别呢係譬如球王美斯咁，以前又话有侏儒症啊，咁C 朗咁又话其实可能屋企都系因为佢踢波而致富咁，跟住好多呢一类型嘅历史啊，反而咧可能系真系譬如J League 即系日本足球员本身就真系普遍嚟讲都系小康之家多啦。 是啊、但是小康又未知去到是 富裕啦，是啊， 富裕 嗰啲咁样，系啊， 就系、是、啦。嗱，有冇留意咧？如果一啲顶级嘅运动员，大部分咧，即系我又冇，我又冇一个数据，我又唔敢讲话全部啊，但喺我认知里边咧、啊，都系出身于比较即系唔系咁好嘅家庭。 嗯， 咁我话点解咧？咁、我早前咧就睇咗有啲嘅即系分析啊，咁就话点解会系咁样？ 因为细个冇娱乐噶嘛。 啊、又唔係、哦，譬如巴西啦，為例，佢話點解巴西會出產咁多即係舉世知名嘅足球員咧？ 嗯， 佢話因為原來巴西其實佢哋有喺一啲即係佢哋嗰個基層裏邊咧，有一個好多嘅例證俾到嗰啲小朋友睇、 啊。 如果想脫貧踢波咧， 哦， 因為踢波你就可以脫貧啦， 係 咯， 咁即係同我哋好多時咧香港嘅教育制度就係、是、你讀書。考咗咩试咁出嚟就有个保障啦，咁似乎大家就会向读书嗰个方向行啦。 系啦，嗱，所以某种程度上啊、如果你听我哋自己香港好多人讲嘅嘢，点解香港即系暂时都即系已经有啲运动员好出现，即系好叻嘅运动员出现啦， 张家朗咁样吓， 张家朗啊咁样，嗱，但系仍然都好多人讲，踢波冇出息嘅，读书啦。做運動員冇出息嘅、讀書啦，雖然而家已經少咗人講、但係仍然，如果俾啲家長去揀咧，都係會叫個小朋友讀書啦。 係啊，都係會話你中意玩劍擊 ，OK， 玩劍擊都有前途嘅，但讀個書先， 讀書先啦， 先即係好似有保險線咁樣啊、先買咗份保險，就係、是、你個保險線就係讀書啦咁。 所以由細到大咧，你個吸收嘅資訊就係、是。读书会好咯，咁、但系点可以训练到由细到大另外一种才能出现呢？所以系唔会。 嗯， 嗱，你譬如巴西嗰度，我听完之后又系，佢哋唔系你唔系，即系佢哋唔系叫你读书啦，唔系踢波咯。 系佢哋叫你踢波，系啊， 你踢好啲就得啦。嗱，呢句先紧要，你踢好啲就得啦。你唔可以是但踢，你一定要踢好。嗱，如果你随便踢，咁你只不过变成一个普通嘅踢波嘅人。 系啊。 但如果你想脱贫咧，踢好啲咯。 嗯， 所以佢哋即系俾到你，或者佢哋咁多年嚟由球王比利开始咁样，即系俾到大家一个好强嘅信息、就是，就系你要变成一个可以去到咁顶尖嘅人，其实踢波咯。 嗯， 咁当然啦，你去到咁顶尖嘅过程里边，可能你调翻转头，你就会好着紧你要去吸收知识。 嗯。 因为譬如你而家做顶级运动员，你唔可以净系识踢波噶嘛、 嗯， 你要知道好多科学理论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咪就系读书读翻嚟噶咯。 哦，嗰啲系靠先做运动个人开咗窍啦。 系啊， 明示你啦咁样。 系啊，咁所以啊，系咪所有嘅运动员都系要喺咁嘅磨练底下，或者喺咁样嘅生活底下，先至可以去到一个顶尖咧。 同埋可能因为咧，读即系拎住本课本去到读书呢样嘢咧，我谂唔系话个每一个人咧系咁容易就能够喺吸收书本知识嘅同一时间感觉得到有一个哇好快乐啊！我今日读咗一本书啊，我学咗个新嘅分母，我觉得好开心。可能唔係個個都會，大家都覺得喺香港啦嚇，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學咗，如果考試點出咧，我就點樣應對？可能呢個方向會多啲。但係踢波唔同喎、踢波你可能真係，哇！我今日學識咗射香蕉波，哇！我覺得好過癮、真係好開心、個心態即係個興奮程度都已經令到人哋會覺得，喂，佢可以繼續再踢波、 雖然咧，我自己覺得純粹我個人意見啫。 啊 我个人意见不是只是香港的，是全世界的。即是这个教育的制度呢，由即是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这样。即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教育制度，大家看回历史呢，挺有趣的。 嗯。 即是现在不长谈呢。但是出现了这个叫做所谓的教育制度之后呢，全世界。令到小朋友一个怎样划分他们的指标呢，即是一体化了。 嗯。 那但是可惜的地就是，其实全世界的细路都是个别的个体来的嘛。 是啊。 是个个都不同的嘛。 自己都有自己思想的嘛。 是啊，但是现在用了一个很划一的方法划一了他们的发展。 嗯。 我觉得是即是一个挺有趣的研究，大家可以。 是啊。 即是留意为什么会有这个教育制度的出现，即是为什么是幼稚园跟着小学、中学、大学这样呢，大家看看。但是我都是那句， 每一个小朋友都唔同嘅、啊，即系如果家长们唔好成日都讲嗰句读书啦，唔读书冇出息， 嗯、 即系嗱，当然读书系紧要，但系唔好俾佢哋觉得好似系唯一紧要嘅嘢咯。 嗯，家长咧要有好大决心啊，即系唔系个个好似譬如四眼 Q 后吴安仪咁咧，佢系先将自己嗰个读书同职业生涯咧系调转咗嘅。佢先打咗桌球先，跟住佢話佢因為佢有年齡限制嘛，咁同埋知道自己最 fit 喺呢個時間咧，佢先打桌球，咁跟住咧即係亦都應承咗自己會讀翻書咁樣，即係唔係話個個家長咧好有勇氣去到行呢一步，大家都係 啊，因為人生就得一次嘛，大家就喺度諗哇，如果即係衰咗咁點算咧？咁世界冠軍得一個嘅啫。但系你咪读书有保障啊嘛， 系啊，翻翻去就算你自己都系，到最后都系细路读书啊。 系啊，我都想试下咧，俾小朋友其实接触运动多啲嘅。咁当然啦，当然啦，我就系觉得啊，如果佢运动方面佢真系好系天才嚟嘅，咁我都会即系尝试说服晒所有屋企人啦，就话、不如试，俾佢试下啦。不过暂时嚟讲，我又觉得佢咧，运动偏叻，但又唔系话真系去到天才嗰啲位，所以都系嗰句啦，又系读书啦， 读书啦，同埋睇多两三年先啦，睇下佢嚟紧嗰几年嘅发展系点样先啦。 系咯，睇下佢会又系咪净系沉迷变身先啦吓。 系啊， 读书啊，好读书啊，我转头翻嚟再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应采，伴你走，终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法的锁，能得到。令我憧憬兑现更多，解读过苦撑不看，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 一首歌嚟自 Pixel 的 Wherever You Are， 出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4%的早上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都邀请到咧就系山人协会的总教练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咧一啲关于行山方面。最近的主题咧就放咗喺边度咧，就系、是、导向喺边度咧，就系、是、嗰、那个无痕行山啊。睇下有啲咩 tips 可以俾到我哋成班嘅山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直播室入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新理事啊。 早晨啊，小白，你知唔知港台真系好鬼远？ 今日都肿肿地喎，可能早得滞啊吓。诶，好啦，咁我哋之前咧其实都一系列讲咗咧，就系喺个山上面如何无痕 系冇错， 无痕行山，咁啊不留痕迹啦，呢个系最紧要嘅，即系垃圾自己带走。除咗呢个最基本之外，亦都唔好攞走山上面嘅嘢。 好记性喎，你好犀利，系真系， 梗系要啦。因为我自己行山都抱住呢个态度， 啱啊啱。 我冇特别去记，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人啊喺山上面应该要做到嘅一样嘢嚟。 好好啊，用一個人啊， 用一個人啊，係應該要去做。所以聽眾即係聽完之後都希望大家喺山上面除咗真係奉公守法之外啦，我哋點樣去愛護我哋嗰個大自然啊？行山嘅一啲嘅技巧啊，學咗之後係可以俾到我哋更加同大自然親近，同埋同一時間大自然都會愛錫我哋，因為大自然有陣時會對我哋有憤怒啊，人類破壞咗好多，咁我哋希望盡量做好自己。 好， 大自然修補呢個關係。咁今日有啲咩 tips 俾到我哋咧？ 其實咧，佢有之後我哋有三個 point 未講嘅。 係， 不過我就可以一次個總括佢，因為上一集咧，我記得咧，我哋上次有講過大自然嘅生物啊，尊重翻個生物啊，譬如實海星唔好攞走啊， 嗯， 啲牛就唔好俾嘢佢垃圾佢哋食到啊，咁樣， 嗯嗯， 咁、 嗯、 所以就同幾多叫 respect wildlife， 即係尊重大自然嘅生物咧，真係好似。 哦，係喎。 即例如仲有因為貓頭鷹咧，香港有貓頭鷹。 香港有，我有一次同漁護署工作咧，跟住佢坐住漁護署嘅車仔啦，咁啊講，跟住咧佢開始槍，佢都揸得慢嘅，咁佢突然間同我講，聽唔聽到？有貓頭鷹。 哦，有噶有噶有噶， 厲害！我都聽唔到，因為我都覺得我自己都好接觸大自然嘅。我嗰下我真係聽唔到，佢就話你再細心啲，可能佢嘅車嘈冤巴閉，啲 engine 聲。 好，咁所以其實就我哋成日夜晚咧 嚇 光害，即係大家啲頭燈越嚟越光。咁你四周圍去照射咧，其實就都會影響到四周圍嗰啲野生生物。 嗯。 有一樣幾得意嘅就係、是，即係動物會有交配噶嘛。 嗯， 大家唔使八卦啦。 嗯， 即係係咯，你見到馬騮咁，佢喺度做緊佢哋嗰個繁殖下一代嘅動作。 係， 你圍住佢影相喎。 嗯， 咁其實咧係好奇怪嘅。咁 唔需要啊。 其實成件事就 respect wildlife， 佢做緊佢自己嘅嘢。喂、嗯，佢唔匿埋咗。 嗯， 動物嚟㗎，係 啊， 唔係人嚟㗎。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住，因為譬如係動物佢哋自己嘅生活，我哋又冇打擾佢啦。 係冇錯。 咁頭先新年時候都講到話，其實而家坊間好多即係啲科技真係發展得好好。 哇， 嗰啲頭燈咧， 好勁， 根本就係汽車嘅車頭燈，啲光度啊，甚至乎有啲真係好，我話超越車頭燈嗰個 光。過咗㗎啦，係啊。 哇！佢一著嘅時候咧，成個山頭光曬。我真係唔係誇大，係日頭咁光啊！ 好誇張，係真係啊！佢都純白光咁犀利。 係啊， 呢、這個有時候俾你殘到隻眼咧，就好慘 啊！係啊， 咁我哋又帶出第三個 point 啦，最後一個就叫be considerate for other visitors 啊、嗯，即係唔係淨係得你啊？ 嗯， 仲有其他人噶嘛？ 係， 如果你喺依營地度開好盞即係好光嘅燈，殘住人哋、嗯，哇！大哥都慘噶。有時候行山啦。你開大個喇叭去聽歌，我哋又係好慘的。 嗰啲咧，我又係攞翻漁護署出嚟講，因為嗱，漁護署真係好好，佢哋好愛護呢個地方。我有陣時見到啲聽到啲職員分享咧，佢哋就話翻俾我聽，我哋真係見過好多人係拎住個喇叭好大聲去行山。其實佢哋有陣時都作出呼籲，先生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收翻細聲啲？佢哋啲職員咧有陣時都俾人鬧。咁我覺得點解我特登攞翻出嚟講咧？其實係佢哋愛護，佢哋係個職責係愛護緊呢個自然，佢提醒大家，提醒緊市民，你唔好咁大聲，影響到其他人，影響自然。但反而仲有俾人鬧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大家、這個道理喺邊，大家心入邊自己可以諗一諗啊。 即係唔係真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有啲嘢真係要話俾人聽，通知佢咩？唔係淨係得你喺度啊嘛。有時候啲播歌咧，露營營區就梗噶啦，都乒鈴乓啷、乒鈴乓啷、乒鈴乓啷咁樣，燈嘅光害啦，聲音嘅污染啦。咁、我哋有時候行山，你想聽啲雀仔聲音，同、埋朋友傾偈都可以細聲啲。咁、你簡單地嚟講，就是、平時你坐巴士、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隔離嗰睇手機睇到好大聲嘅，你都好猛啊，你都好唔開心， 我又係會出聲。 我都試過講完之後，佢話。好大声咩？咁跟住再大声啲喎。 佢更佢仲大声过佢嗰个喇叭。 唉，真系呢啲香港人，我知大压力嘅，我哋互相包容。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哇，好够咯！ 咁啊，冚得过你记得啊！ 最后仲一个啊，就系、是、减低萤火嘅冲击。 系 咁啊？咩嚟嘅咧？就系、是、香港郊野公园范围里边咧，得指定地方先可以生火嘅。 嗯。 頭先上好上幾集我哋有講過，有人行山中意煮嘢食， 係 提翻嚟，只有可以喺指定地方裏邊生火，燒烤場開翻啦，喺燒烤爐裏邊生火咧係合法嘅，喺地其他地方咧就唔合法的。 食肆路上面，食肆路咁樣都唔得嘅。喂，我喺張台上面啫，我搭曬嘢嘅咯， 都唔得嘅。 我喺張台上面用嗰啲曲 set 嚟嘅咯，已經係 都係火嚟噶嘛。 係啊。 咁你其實你抡下啦，佢叫郊野公園管理條例有個叫208A咧，裏邊其中一節咧就是、容許個村民揸住張蠟燭，揸住一支蠟燭燈去出入。你睇試下想像今時今日，你夜晚行山有個人揸住蠟燭燈喺度行嘅時候，你感覺幾咁浪漫啊？ 有啲似管家嗰只感覺， 好浪漫，但係唔好俾我遇到啊！ 嗰啲蠟燭嗰啲燈咧，仲係由下低照翻上去添。 哦，都系冇讲咁多，我日光日白晨光啊，大佬。所以其实好多人就唔知呢样嘢。 嗯， 有人早年咧嗰啲大学佢中意搞啲OCAM， 喺海滩度啦，就搭一个好大嘅木台就烧， 系 咁萤火会咁样。系啊，我知火系对人嚟讲好得意啊。我哋有时候搞啲露营啦，喺个烧烤炉上面执啲柴枝吓，带啲炭上去起个火。啲同學仔全部圍曬咪坐喺度噶啦，有啲男同學就望住火唔喐。 係啊係啊，人類嘅天性 啊，OK 喎，咁啊可以圍住個火傾偈啦。 正如你屋企都係啦，你蛋糕上面只要插蠟燭，啲人嚟圍埋落嚟，又再歌再舞，又跳舞，又唱歌。 你問邊個生日啊？冇啊，我純粹貪先擺落去嘅。 冇人生日，你買個蛋糕插蠟燭，啲人都會圍埋你。人類就係咁噶啦。 即係陣間出去寫字樓試下，即係我覺得係。所以大家唔知道啊，咁因為佢保護山火，即係唔保護山火 ，sorry， 保護個地方，唔好俾山火燒到咁。情有可我哋明白嘅，所以大家就真係要就住。可能成日大家呢個咧，營火就衝擊啦，可以用下爐頭啦，喺指定地方裏邊。咁我露營咁點係一定燒烤爐啊？佢已經有一啲即係石屎等咧，係俾你用爐頭煮嘢食嘅位嚟嘅，有煮食區嘅，咁你咪盡量跟咯。咁呢個就提翻大家啦，因為外國都好成日都講。好多時候咧，啲人起營火之後咧，沙灘我哋可唔可以執柴起火？ 係啊，沙灘得唔得啊？執柴起火， 咁你起完 沙嚟㗎啦喎，佢就算 唔會燒土地啊！ 我喺個水側邊，一有啲咩事，咁大個海幫我淋熄啲火喎，新年 咁樣，咁呢個咧就拗到面紅耳熱㗎啦。咁我哋唔好拗，你淨係諗下嗰個問題，有冇考慮其他人先？你燒完嗰度啲碳，你會完全攞翻走啊？咁啲炭都喺沙度揞到人只腳，咁又點？即係諗住我去沙灘，梗係赤腳啦。一踩落去有木炭， 又 你飲完啲嘢食，食完啲嘢食啊，嘢飲垃圾啊，可能又埋喺裏面咁。所以最尾咧，倒不如就係咯，喺啲當然你私人嘅沙灘啦，咁你可以用嗰啲火燒烤盤。咁你燒完嘅就撈啲水落去，咁嗰啲灰咧係有益，可以即係當肥料嘅。咁但係記住，肯定冇曬火先嚇。咁當然你話呢個叫咩？政府嗰啲海灘就唔得啦。 係啦，係佢嗰啲就唔好啦嚇。咁始終就算你話我係外 gas 爐嚟嘅，咁人哋話咗唔好，咁就唔好去嘗試挑戰個法律啦。亦都亦都係個法律個原意就係因為希望大家遵守法律，從而做到愛護個環境。 啱啱啱， 愛護環境先至係嗰個最終嘅目標啊。 係啊，所以最後leaf flow trace 咧，我覺得成個程序最單字就係佢愛護地環境之餘咧，係低衝擊啲登山。咁尤其是係真係要諗下，唔係淨係得利用。 係啊， 你自己用完，咁人哋就冇得再享用個地方。咁你唔知大家有冇留意過千島湖嗰邊？ 係 嗰、那個圍欄攔住你。 哦， 圍下圍下咧，出邊又多咗笪地。 係， 都係影相。欄杆阻住我，攔出去影。 係啊，點解嗰個欄杆要喺嗰度咧？就係因為圍攔住咗你哋，唔好出去。點知你哋係諗住喂？佢依啲乾乾地嘅出面嗰塊地都大喎， 係啊， 安全嘅咯喎，唔係安唔安全嘅問題，係保護生態嘅問題。佢呢個攬出去，唉，真係， 即係越攬越多咯，跟住就越企越出咯。 係啊，跟住個地就越踩越死啦。 係啊，係啊，係啊，個都循環嚟嘅， 寸草不生。 但係就唔好咁 extreme 嘅，我都明嘅。有啲環境係即係人類去造就嘅地方去影相，我哋可以就住錫住佢啊。即係你唔錫嘅，就仲有邊個錫自己地方？講咗好多次，好多次都係。 係啊，想影相影得好嘅，可以提升自己嗰個攝影嘅技巧啦。你唔一定行出去先影到咁靚嘅，你攞個廣角鏡再拉翻個 focus 近啲，其實都可以影得好靚，而唔使行出去。

好啦，听到啵啵两声就知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咁啊，我哋个色 tone 咧就有啵啵两声啫。咁但系大家驾驶人士啊，记住就大家就互相去到礼让啦。啊，礼让先至系最快去到目的地嘅方法嚟嘅。好，今日十八度嘅气温底下，今日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除咗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交通组嘅同事今朝阿姑都已经喺度。咦，我又鼓励唔到，无端端会啵啵两 声。你今日咁样听嘛？ 啊，你个人都发现到你趣致嘅一面啊！ 搞笑噶， 系啊，哦，咁就好啦，最中意同啲搞笑嘅朋友做 friend。喂，讲咗呢个 讲咗正经嘢先，咁啊，隧道情况，红隧港岛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咁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仲有而家今日咧就有元朗公路去翻屯门近富泰村多车少少，龙尾福亨村诶早少少铺出嚟啊今日。 嗯，系啊，系啊，有冇啲原机喺度咧？嗬， 我唔知啊，但系我哋今日。不是讲九龙东咩？吓，讲张南隧道嘛？ 哦，得啦，你拍板嘅呢、這个系啊系啊。 琴日 Didi 就讲张南隧道嘛，咁今日咧都系讲。 琴日嗰个爆料嗰个咪你嚟嘅咯，即系话可以行。 唔好开名啊！我哋不开名嘅爆料人士。 系啦，咁啊，张南隧道点咧？ 诶，张南隧道呢啲就留翻礼拜日。礼拜一先， 系礼拜一，好啊好啊。 咁咧都系讲九龙东嘅，咁今日咧就介绍一个 Apps 俾大家。 系 系啊，不过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都几年噶啦，叫做我的九龙东。 啊，我唔知道。 咁就系发展局啦，联同呢个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咧，就系设计出嚟嘅。 哦，政府官方嘅呢、這个系。 官方嘅系啦，咁就 起动九龙东啊。 起动九龙东。 那个 Apps 个名已经叫起动九龙。 唔系，个 Apps 叫做我的九龙东。 哦，我的九龙东。 系啦，咁咧佢就有啲即系，譬如话有啲导航啦。咁、啊、最主要嘅功能想介绍俾大家咧，就系泊车。 吓、啊、哦， 你知啦，九龙东好难揾位。 系啊，系啊。我如果喺出入九龙东嘅话，我都唔会谂标位嘅，我都系揾个商场，系冇呢一个呼嘅话咧，就拱入去咁样咯。跟住就即刻入去之前就睇下人哋、哦，到底要消费几多钱先有得免费咧咁样。 哦，我哋都系嘅。系啦、啊，但系咧就你知有时即系唔想再喺度兜啊嘛，咁、啊、用呢个 Apps 就啱啦。咁、啊、因为咧佢有个实时嘅泊位，即系剩翻几多个位俾你。 是嗰啲标位定系咩噶？ 标位同埋有几十个室内停车场都有嘅，包括主要嘅商场。 咁唔错喎，因为我见到有另外一个 apps 都系政府嗰、那个诶、那個、出行仪嗰、那个。 出行仪 嗰个就有标位啦。 系啦， 系啦。 咁出行仪就净系标位啦。系啦。咁呢个我啊开俾你睇啊。 好啊，等我望望 先。咁譬如话，我哋开嗰、那个红色嗰个商场咧，咁而家实时就有640几个。车位剩翻嘅，失事嘅 系，咁佢就呢、這个就主要系 serve 九龙，当系东九龙啦，当然系 系啦。咁讲一讲啦，就有土瓜湾、九龙城、新蒲岗、九龙湾、牛头角、观塘嘅商贸区，同埋少少油塘嗰几个主要商场，佢都会睇到嘅。 系 系啦，咁你就唔使再周围兜咯。咁如果佢满咗嘅，你会见到系红色嘅咯，嗰、那个位 系。 咁如果系标位咧，就系、是、灰色。室内停车场就系蓝色。 系。 咁仲會睇到咧，嗰個停車場係有冇電動車位嘅？啱啊啱曬啲揸住電動車諗住入去插電食飯連插電嘅朋友仔啦。 咁唔錯喎、 啊，係 啊，咁、啊、我就算我唔係揸電動車，我都可以睇下有幾多個車位。 係啊，就算呢個商場冇，隔離嘅商場有冇咧？你知好多商場啊嘛，九龍灣嗰邊。 係啊係啊係啊，九龍灣啊，觀塘。观塘嘅嘛、啊、 都 有啦， 系 啦， 因为 将军澳有， 将军澳冇， 将军冇， 系因为九龙嘛， 系、啊，唉，将军澳，因为太近呢个观塘，一时醒唔起， 一过 佢系西贡区嚟噶嘛， 系啦， 系啦，系啦， 咁仲有一个功能咧，叫做反转天桥底， 反转天桥底， 冇错， 佢哋啲名都几分裂， 系啊，同汉人一样咁分裂， 咁佢呢个点样如何天桥底 咧？观塘绕道嗰度海濱咧係天橋底嘅，原來嗰度咧都有一啲康樂活動咧係進行嘅。咁、佢就會預告定咧有啲咩活動玩嘅。咁、譬如話聽日啦，就定係聽日有一個叫做三項達人拉機挑戰賽。 三項達人 係啦，咁、你以為係同三項鐵人有關啦？原來唔係，係玩三樣蛙艇機嘅。 哦， 咁就唔使。 咁佢啲機就已經 set 咗喺嗰度㗎。 set 咗喺度㗎啦，咁就過去就。 好似你去做 gym 咁样咧，拉嗰只爬艇机。 我知啊，我知啊，好辛苦噶嗰只。 系啊， 你平时唔拉嘅话咧，你可能拉十几二十下， 你 第日 噶啦， 第日随时筷子都揸唔到啊。 咁又骨，佢就嗱，你以为三项达人就关三项铁人士啦，原来唔系，系、啊、有三只机俾你爬。 系、 啊，咁就有混合赛艇啦、龙舟同埋独木舟、 都系陆上噶啦，呢 都陆上嘅。咁但系就唔使錢啦，又唔限年齡，咁咧可以帶埋仔仔去又得。 哦， 你自己去爬。 咁如果呢啲叫做喺個 Apps 入邊都揾到嘅，其實都係政府提供俾廣大市民嘅一啲嘅消閒娛樂嚟嘅喎，係咯，唔錯喎。 仲有紀念品攞㗎，聽日個活動。 係咩？ 係啊，有啲 T 恤啊、毛巾啊。 哦，哎呀，咁真係唔錯。 呢個熱鬧都幾好㗎。 叫我的九龍東，唔係我的東九龍。 我的九龍東。 哎呀，哎呀，我又錯咗啦！我又錯咗啦！我的九龍東。 係啊，咁如果唔知嘅，大家快啲去下載，咁方便揸車人士又好，嗰度區內工作或者係生活嘅人士都可以用到嘅。 係啦，唔知道咧有冇嗰啲我的西九龍啊，我的新界北啊，跟住我的離島啊，有冇呢類咁樣嘢咧？ 我的九龍城啊，嗰啲都冇啦。 哎呀， 我暫時呢度睇到，因為我都喺某個九龍灣嘅商場見到佢黐咗張紙宣傳咧，咁、我先貪得意。download 落嚟玩下， 哦，咁啊，发觉原来都有啲笋嘢， 执到宝， 哎呀，唔错， 冇错， 几好， 益下大家。 要啊要啊要啊！哎呀，你行多啲商场， 行多啲商场， 睇下有冇啲免费啊， 免费泊车啊， 系啦系啦， 嗰啲我自己舐咗先啊，嗰啲唔 益大家。唔好唔好，益咗大家先，一齐开心 share 啊嘛。 好啦好啦 好啦，唔该晒，唔该晒。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早晨啦，欧。 喂，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陈哥。 Happy Friday， 咁啊，出边嘅天气就十八度啊，而家咁啊，体感点咧？ 冻咗少少嘅，不过都系天朗气清啦，最紧要见到太阳嘅，有阳光啦，多几度嘅。咁另外就天朗气清，冇阴阴沉沉咧，咁啊迎来个 Happy Friday， 叫做感觉啊，都系正啲啦。不过好似文署下个礼拜开始就多云啲啦，同埋咧温度又会下降，咁啊可能享受一下啲好嘅天气。譬如果有机会，嗱一阵等小白睇一睇，有冇机会礼拜六日都系 keep 住呢一种天朗气清啊，虽然冻少少啊咁样啦。因为咧啲晏昼时间咧，其实几好做运动啊，行山啦、打波啦、踩单车啦，全部都系 perfect。 系啊，系啊，我都好想去行一行。 但系你话如果冻咧，即系下个礼拜你话哇有机会冻啲啊，去翻十三、十四度。讲真，大家做运动啊，唔算太多动力嘅。老实讲，依家有太阳，同埋即系你话去翻十八、十九度咧，绝对系头先小白讲啦，行山啦，或者踩单车啦，或者踢波打篮球啦，绝对系好嘅一啲天气嚟嘅。咁啊，如果礼拜六日都系正嘅天气，希望大家都可以叫做享受一下啦。咁样系啊，咁啊，详细天气真系交翻俾小白睇一睇啦，睇下礼拜六日系咪个天气都系正先，好嘛？ 好，唔该晒欧。咁啊，睇下详尽嘅天气方面系咁嘅，早上天气清凉啦，而家早上天气清凉啊，日间天晴，以及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气温逐步下降，咁啊云量亦都增多。十八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72%噶。咁空气质素方面，2至3系属于空气好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咁啊见到星期五六日基本上都系天晴嘅，不过礼拜日开始云量多啦吓。咁啊下直至到下个星期咪望到啊，去到星期六咧云量都系比较上越嚟越多啦。咁啊气温方面咧会喺下个星期三咁啊先会去到咧就14至17度，咁啊星期四五嘅时间咧更加会去到低见到13度嘅，咁所以咧啱嘅，咁其实又唔好太过惊佢，因为我哋而家系冬天嚟噶，咁啊如果冬天话俾你听到热嘅话，咁大家又个心又唔舒服嘅，有冇搞错啊？咁啊啲天气咁啊，其实十几度或者挨近20度嘅天气咧，都应该系可以接受嘅，咁啊大家着多件衫就可以啦。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咁啊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喂，佳哥喺咪度？ 喺度啊！早晨各位。 早晨，咦？今日心情好好喎，佳哥。 咁唔好啊，天好嘛。 哎，啱听啊，天气好系啊，咁啊心情都心旷神怡啊吓。 系。 咁啊上次咧都有同阿佳哥就讲过一啲，譬如中国传统嘅武术点样喺香港发展啊，啲法迹啊，甚至乎香港有啲新嘅叫做武馆嘅名称啊，点嚟咧咁样。 系啊。 有讲开过咧，就系话嗰啲武术。 农舞狮啊，佢哋都系好靠舞农舞狮去到做一啲叫做提供啲服务啦、啊，即系俾人哋助兴啊，或者系大时大节表演啊，咁收咗酬金 推广 啊，系啦推广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派别嘅。上次咪有讲个貔貅嘅，系啦。咁除咗貔貅咁，当然系特别啦。咁但系传统嘅舞龙。舞狮咁仲有冇其他嘢？ 舞麒麟啦， 麒麟啦，咁啊发展又系点样咧？喺香港嗱， 香港嚟讲咧，咁啊主要咧，我哋冇呢瑞兽啊，叫做吓瑞兽， 瑞兽 咁啊嚟去去咧都系最多都系俾一龙啦，但系龙咧因为太大条啊，因为一般咧如果你要睇头咧，龙咧要60人， 六十人， 六十人， 即系天后嗰个咯，系咪？ 系啊系，即系十八香天后 啊， 咁但系六十人咧。你要想、哦、要后面要有很多人是即是做后援的、哦 嗯、 即是通常要出一条龙你起码都要有200人， 哇， 起码都要找200人，因为为什么呢？没有几个人 是啊， 特别没有龙头啊， 龙头 很重， 龙头想象到，还有龙头有很多香在这里、 香那些是火龙， 哦，火龙，火龙跟普通的龙又不一样， 有不同的、 啊、 我们讲了普通的龙先， 好啊， 那呢香港来讲如果没有好似元朗，頭先你講元朗十八鄉嗰啲先後誕嗰只大龍咧，其實唔係好多地方有能力冇到嘅。 嗯， 點解咧？第一咧，固然要人手啦，人手可以請嘅啫，咁啊係一回事啦。但地方先緊要，因為你冇分條咁大嘅馬路啊，咁闊嘅馬路啊， 係 係啊，你喐唔到，打唔到龍餅，打唔到龍餅咧就唔好睇噶啦。 練習都唔知喺邊度練習咧，嗬？ 喺嗱咁啊，冇錯啦，一個問題啦。因為譬如十八鄉嗰啲村咧，佢前面有個好大嘅，通常都有個好大嘅廣場噶嘛。 嗰啲空地啊，係啊。 係啦，嗰啲廣場點嚟咧？其實以前嗰啲圍村嗰啲護城河啊，填咗啊，填咗之後咪個地方咪好大咯。咁佢咪有啲地方可以練習咯。 哇！咁條護城河咪好大？ 嗰條就好大噶，連埋出邊嗰個廣場都好大噶，係啊。 哦。 啊，咁啊，所以而家你我去到啲圍村咧，咪成日見到啲圍村前面點解會有個咁大嘅停車場喺度嘅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停車場就以前係護城河嚟噶嘛。 哦，即係 個塘嚟噶嘛。 哦。 係啦，就咁啊嘛。咁啊，佢有個地方去做操練咁樣。咁你問下香港其他地方邊有？除非你只 book 個球場嘅啫。 嗯。 邊可能有啲咁地方操練啦、 嗯？ 所以點解原來十八鄉嗰個匯景巡遊裏邊，成日見到有咁多金龍啊、海龙啊，就系咁嘅原因咯，因为佢哋提供咗一个背后一个方便啊，同埋咧，佢哋自助人手容易啊嘛，啲村围村自己人， 系一呼百应啊嘛，佢哋第一又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睇龙嘅啊，睇譬如喺金龙、银龙、彩龙嘅，咁啊，你点都要去啲庙会睇先系最正嘅。 嗯， 好啦，咁头先你提到嗰个火龙嘛，嗱，火龙咧就全国传说啦吓，其实就系啲客家嗰地方咧傳落嚟嘅，因為點解咧？真係佢有辟佢瘟疫嘅作用啊嘛。點解咧？因為嗰啲香啊，嗰啲香咧，以前啲香係有啲草藥喺入邊嘅。咁嗰啲草藥咧就能夠咧係驅即係消毒啊。 哦、 所以點著嗰啲香咧，咁咧嗰啲香嗰啲煙啦、啊，喺嗰條村度走嚟走去啦，咁其實變相一種消毒啊。 咁而家嗰啲呢個年代嗰啲香咧，有冇同樣嘅配方放喺入邊啊？ 講真。這個團隊香呢參差都好緊要嘅。 喔、哦、咁樣。 我估啲村民買嗰啲呢應該係靚啲嘅。但有時呢去到啲廟呢聞到啲香呢嗰啲香水味嗰啲香呢、我諗如果啲人如果啲善信聞到種味呢快啲走。即係唔得嗰啲肯定係化學香嚟嘅。 喔、哦、咁樣。 係呀臨走。咁冇可能嗰啲應該唔係嘅。即係應該係揀個靚啲嘅。咁、 哦、 啦。香港冇火龙咧，咁啊，一般人就直觉就以为得大坑嘅啫、 啊， 其实唔系嘅，仲有一个叫做薄扶林。 哦，薄扶林啊， 薄扶林都有冇火龙嘅，而且个历史咧唔会短过大坑，唔、 啊、 会短过大坑。点解而家我哋好多嘅市民咧都直觉，因为咧香港得一处冇火龙，而唔知道有薄扶林咧，原因就话喺上世纪大约90年代嘅时候咧，薄扶林我曾经停过。停咗冇火龙，即系冇一直咁延续落嚟，停过。停咗之后咧，咁啊好多人遗忘咗啊，冇留意到啊。咁啊嗰阵时就只系以为有大坑，就唔知有冇火龙。直到大约2000年度咧，佢重新做翻。咁咧，大家先至开始知道，哦，原来薄扶林都有咁嘅传统嘅，即系咁样啦。 咁呢一两年都系有翻噶薄扶林嗰、那个。 系啊，有翻晒噶，而且佢哋仲咩噶？仲试过系发展到有分队啊。 哇！ 分队就落去香港仔舞啊。 咁佢哋入平时又有练习嘅空间咁、哦、样。 佢哋所谓嘅练习嘅空间咧，我讲真的，我就冇睇过。不过咧，冇后边，因为佢冇后边嗰度咧，就即系冇条龙身嗰度咧，就其实就唔需要话好多练习啫。反而个龙头嗰度就需要啲讲究啲。 龙头同个龙尾咧，段片应该系系嘛？ 嗰地方就讲究少少啦，咁样咯。咁我就冇睇过。扎龙佢扎龙我就睇过，佢哋练习我就冇睇过啦，我就唔知啦。 系咁嗰个龙即系个龙身啊，成个龙咧系咪有个地方平时收起佢，定还是其实每一次都系重新再制作咁样？你知唔知啊？ 火龙咧喺香港嗰个传统咧。就每舞完一次之後咧，係拎佢去海葬嘅， 係哦， 即係放喺海嗰度流出去嘅。嗱、 啊， 咁大坑以前未填海啦，即係仲未有呢一個維多利亞公園啊，仲未有前面黃隱嗰啲地方嗰啲年代咧，佢哋嗰個火龍咧就出，因為佢條村出面就海嚟噶嘛，咁、 啊、 咪出個海嗰邊嗰度咪放條龍走咯。咁但係而家就唔得啦，咁而家象徵式咧就掟落去避風塘，銅鑼灣避風塘嗰度，浸一浸水咁啊，撈起佢噶。 哦， 但係咧，薄扶林咧就有機仍然有呢個咁嘅條件咧，係跟足嗰個傳統嘅。即係點解佢附近有一個叫薄寶灣啊？ 哦，我記得邊度係幾靚嘅嗰個位，其實本身 靚噶靚噶， 環境好靚。 佢哋咧就嗱我。十幾二十年前去睇嘅時候咧，佢仍然係由薄扶林，即係冇喺薄扶林村附近冇咗玩咗成晚啦。跟住咧，成班人咧托條龍，就落去薄寶灣。跟住真係行落海嘅喎。嗰啲舞龍嗰啲健兒咧，即係個個落曬水，跟住將嗰條龍咧慢慢咧就沉喺個海度，咁樣俾佢漂出去嘅。但係咧後來咧就試過咧就漂出去嘅時候，因為嗰個係航道嚟嘅，咁咧就會影響啲船啊。 嗰啲引擎咧，嗰啲螺旋槳 啊，螺旋槳啊，咁所以後來就應該後來就唔俾啦，唔俾啦。咁佢咧就象徵式去到條腰咁多嘅位置咧，咁佢咧就收手噶，咁就翻轉頭噶啦。 係咁啊，又同時做到即係傳統風俗文化，又可以兼顧到嗰個航道同埋環保問題， 係啦係啦，就咁、是、樣嘅。 係咁有冇話其實啲龍咧嗰個 size 係全部一樣咁長啊？譬如金龍、銀龍、彩龍同埋火龍咁樣。 哦，可以好長㗎，長到300尺都有㗎。 哦，即係唔會話 fix 死咗，係一定要幾長咁樣 嘅。其實冇限定嘅。咁、哦、咧就睇你嗰個要求同埋個錢銀嘅啫。咁、 哦、 一般嚟講咧，咁你出到去冇，梗係越長越威。嗰啲金片銀片係太陽反射之下先靚噶嘛，咁、 哦、 但係咧有時咧地方所限，譬如有啲地方我冇咁多地方冇，但係我想冇龍都有，我哋叫中龍啦。 中龍 咧，咁、 啊 啊、有啲係小龍啦、 啊， 而且就仲有一隻喎，有一隻喺南洋馬來西亞嗰邊流入嚟嘅，叫夜光龍啊。 夜光龙，咦？呢个我第一次听、哦。 夜光龙系用嗰啲布料啊，夜晚黑喺个室内里边冇，或者外边咧用紫外光一射就会发光嘅。 哦。 咁啊，其实咧，夜光龙大约得九个人冇嘅啫。 啊。 冇咁啊，好细条啦。 啊。 但系咧就因为细啊，咁啊，所以咧佢个动作啊就可以灵活啦，同埋咧喺较为细嘅空间入边冇咧都得，所以就好多人好中意喺咩咧？喺啲宴会里边表演啦。 哦，如果佳哥咁讲咧，我有少少印象喺个脑海入边。佢哋连埋嗰啲嘅叫健儿啊，舞龙嘅健儿咧，佢哋嗰啲裤咧都系用翻啲夜光布去做。 系啊系啊，咁啊佢喺譬如话啲婚宴啊，或者一啲会一啲啊室内嘅宴会咧，咁中间加插一段咁嘅嘢咧，咁啊经常都会有嘅。 哦， 系啊， 咁龙咧佢系咪要追个金珠定系点样噶？ 你知咩？哦，嗰个龙珠 系龙珠， 系有啲龙珠喺前边咧，引佢舞动啊，引佢穿啊，穿梭啊，引佢打呢个龙饼啊咁样嘅咯。 吓，有冇啲寓意噶？即系譬如你舞狮都有个大肚佛喺前边啦，咁呢、這 个龙、珠因为主要呢个传说啫，有只龙会吐珠啊嘛。 哦，龙吐珠嗰个传说更加 系啦，咁啊跟住粒珠走啦，咁啊。前面嗰個揸住粒珠嗰個咧，可以男仔可以女仔，咁可以舞動好多嘅招式，咁啊增加嗰個觀賞效果啦。 哦，咁啊龍啊都真係有好多款啊，有金龍、銀龍、 彩龍、夜光龍、 夜光龍、火龍，哇！即係大時大節嘅時候就都係睇啦。除咗農曆新年之外咧，仲有啲咩特別嘅節日，佢哋都會出動到龍啊？ 嗱，天后誕啦，十八香嗰個啦。 啲神蛋啦，譬如話有陣時咧，紅聖蛋都有噶，鴨脷洲紅聖蛋都會有機會見到有龍嘅。 哦， 咁啊，唔似，好多機會嘅，只在乎個大會佢有冇興趣。咁跟住再諗下嗰個表演嘅空間。咁而安排有龍表演嘅啫。 哦，咁啊，係啦，大家就可以上網留意住睇下邊度有冇龍表演咧，就去嗰度望一望。 係啦， 因為沾下啲龍氣啊嘛。 龙好玩嘅，捐下龙底啦， 捐下龙底啊，系，唔好捐龙底啊，捐龙底。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唔系，拜拜。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要愉快讲千次，但无代替很多分给我暗示，难得笑便笑，好费心思。OK sure。原来离开比装可爱感意。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被限先中意。 九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无论系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系有佢自己张天荣嘅名字喺度啊。一首歌曲叫做 OK Sure。 Okay, sure。 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早上啊吓，咁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先，7:30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转头同大家睇睇咧就系体育方面嘅消息啊，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伦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七月以来最高，再多27患者死亡。当局相信疫情仍然有上升趋势，决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直到今个月28日，即是圣诞假期，仍然维持口罩令等的安排。但即日起，隔离令和检疫令会有调整，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检疫时间将会缩短至5日。至于从外地来港人士，要每日做快测的日数也都会由7日减至5日，但维持抵港当日和第二日要做核酸检测。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强调，有关调整要以科学为本，便民利民，风险相当低，和内地放宽措施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个学术会议表示，新冠疫情还未停，仍然在内地不同地方出现，如果要正确看待 Omicron 病毒引起的情况，就不能够用两年前一些方法。他认为完全引用有关方法看起来不得，因为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但是致病率大大减弱。钟南山说，呼吸病学专家的技术已经提高，有很多研究对国家政策要贡献自己的睇法和力量，要顺应当前形势，更好优化防控政策，令国家真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考下你，大屿山嘅心经简林系同边位大师有关嘅咧？ 我知嗰度啲心经系出自姚宗颐教授嘅手笔噶嘛。姚公喺40年代嚟香港定居之后，就发表咗好多学术著作，仲有画作添啊。 其实佢仲有一个系列嘅画作，全部都系同本地写生有关嘅作品。 想知道姚宗颐教授眼中嘅香港系点嘅样？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今集带你开下眼界。星期日下昼5:30，港台电视31。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少叔所饰演嘅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嚟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嘅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唔中意佢，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仲有匿名信事件同埋收图纸事件，作为直接领导嘅林泽，总系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 ，Happy Friday 啊！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小白，我哋一齊講講世界盃先啦。 係啊，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先問阿歐啊，唞足精神未先？ 唞足啦，今晚又嚟過啦。11點咧就係克羅地亞對巴西啦，3點嗰場真係要睇啊！荷兰对阿根廷， 系啊，其实基本上去到八强嘅位置咧，都系连场大战噶啦。咁啊，无论系讲紧克罗地亚对巴西啦，咁啊，亦都有荷兰对阿根廷啊，凌晨3点啊，两场咧都系好睇嘅。咁啊，克罗地亚对巴西呢一场咧，咁啊当然啦，巴西肯定系睇高一线噶啦。咁啊，至于克罗地亚咧，咁啊，但克罗地亚方面其实手力亦都相当之强， 同埋克罗地亚咧成日都会喺作为一个黑马， 系啊，即系你估佢唔到嘅情况底下， 喂，系啊，早几年欧洲国家杯或者世界杯咧，其实成日咧都同你讲咧啊，又话前锋线啊、中前场好老啊，仲系踢紧摩迪啊等等啦啊。几朝元老， 系啊， 越踢越可爱、 啊。所以其实咧，今届嘅克罗地亚啦，咁啊见到阿摩迪嘅继续施嘅魔法啦，咁啊都应该会系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嘅。其实有唔少嘅人咧，都系会系最后一届，可能譬如斯朗美斯咁样。咁如果大家都系睇住呢一班嘅球星大，亦都希望即系喺品尝佢哋喺世界杯嘅风采嘅话咧。咁啊，銀河唯一都係啦，咁啊，所以係啦，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把握呢個時間啦。 你覺得今場先講頭場先啦，巴西有冇機會好似上次輕鬆咁樣贏南韓呢？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巴西都應該會唔會受到太大壓力嘅。咁如果你話克羅地亞咁，可能佢哋會唔會主力守呢？咁我覺得今時今日喺現代足球嚟講咧，主力守唔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即係佢永遠都係進攻足球，一嚟就亮麗啦，贏盡掌聲；二嚟咧就係你諗住守咧，其實。九手一定會失嘅， 係 咁你不如揾啲位咧就製造多啲空間，譬如利用下兩側啊，睇下會唔會有機會發到圍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對住巴西啲咁強嘅隊，你睇譬如對韓國嗰場啦。其实佢哋啲球员真係好轻松 好 fit 啊，其实佢哋个个都好 fit。 因为韩国系咪差呢？唔系㗎喎。如果我自己觉得韩国真係唔系话差。当然啦，孙兴敏亦都有讲到话成队波呢，即系讲緊巴西啊，成队波系用怪物级嚟形容，即系完全唔同层次咁亦都明白嘅。咁巴西人佢哋成长嘅过程同我哋呢系好大分别。 系足球始终系佢哋嘅朋友啊。呢句边度讲 啊， 巴西嘅卢比道叔叔讲嘅咁样。睇翻啦，排阵方面啦，睇到巴西咧4-2-3-1啦吓，前边咧都系打个正九号，就系李察利神啦。今年咧世界杯打得非常之好， 系啊， 比佢喺球会咧打得好好多。 同埋你睇佢即系对韩国嗰场咧，真系抱咗个玩嘅心态，令到我哋睇到一 但唔轻佻嘅，但唔轻佻嘅，因为森巴足球从来都系咁。我哋僆仔睇罗马里奥都系咁啦。 系啊，即系有阵时我唔明，你讲得啱啊。 细个睇罗马用白必图入波点啊，喺度两只手摇啊摇啊，凑仔咁样。 抱细路仔，抱细路仔。 以前咧就唔会有啲声音就话喂系咪轻跳？唔系，咁呢个系森巴足球。咁当然有啲人话喂唔系，连埋个领队都一齐去到跳鸭仔舞。 其实大家开心啫嘛，足球对于佢哋嚟讲系一种乐趣。 系啦，即系相反咧，其实我喺嗰场波入边咧，我见到嘅系我哋有少少我自己觉得啦，我梦寐以求嘅森巴足球，即系佢将快乐融入咗去足球入边，而去到感染其他人。咁当然啦，一定系又会有好多朋友觉得喂，咁佢哋系咪轻佻啊？呢啲咁，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系森巴足球嘅快乐。 同埋咧，足球世界，尤其是世界杯，就系悲喜交集嘅。老实讲，譬如喺晋级赛、分组赛嘅时候，你睇伊朗，咁真系喊嘅画面好多嘅。 系啊， 咁当然即系佢哋嘅国家面对紧嘅嘢，或者人民面对紧嘅嘢，我哋唔知道啦，或者唔太理解啦。但系我哋都会感受到啊，佢哋有一种伤痛喺当中。咁同样地，调翻转头，我睇巴西足球，我又俾佢哋嘅快乐感染得到。 系啊， 譬如我睇日本队，我俾嗰种冇事到嘅精神又感染得到。 系啦， 虽然即系最后咧，就其实我觉得嗰场波南嘅托实咧，即系依家回顾啦，其实我就觉得真系觉得嗰一球系射差。 其实 反而咧 都唔应该 出嚟拥抱个叫做责任咧，就系三千分拥抱。 系啊， 其实咧三千分咧就错不在此。 其实因为 南 因为第一球 南野咧就真系好重要嘅。 三千分佢自己即系出嚟声泪俱下，最主要原因系因为佢觉得喺佢自己即系选择十二码嘅时候，佢举咗手，即系佢话我有信心射咁样。 系 咁，当然啦，佢嗰个信心咧。如果你问我，我都系会觉得比第一球南野拓实嗰球影响咗，因为其实今届咧睇到，净系睇，净唔好话今届啦，睇翻嗰场波咧，南野拓实都冇乜特别大嘅表现。既然佢后备上阵，佢跑动应该再多啲。咁你三千分全场咁样喺度左走右走，跟住亦都不乏有远射嘅效果出嚟，而且仲要中笼都唔错。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系三千分，譬如会唔会射第一球嘅时候，成个嘅赛果历史会改变咗咧？唔知嘅。咁但系即系射失咗，咁就当然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如果你作为亚洲人嚟讲啦，我哋都系咁，我会觉得唯一一样安慰嘅就系我哋射十二码，即系亚洲球员原来比西班牙嘅好咯。 系不过带动到日本个经济收益啦。琴日有条数据出嚟都话啊，世界杯嘅热潮或者世界杯嘅热度令到日本嘅 GDP 都有所增长。咁呢个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600人接机、哦。 系啊， 喺日本方面， 咁一定系啦，因为有两三场真系打得非常之好，特别系对德国啦，同埋对 西班牙，成为咗经典嘅两场战役啊。 系啊，咁啊，亦都应咗高桥洋一老师啦啊嘅一啲画作嘅一啲叫做神预言啊、神预测咁样啦。好啦，讲埋今日三点钟另一场波啦，大家真系要挨眼瞓，因为咧荷兰对阿根廷咧应该会一场几好睇嘅波嚟嘅。咁荷兰前边咧摆翻迪比啦、加普啦、等等嘅球员啦，阿根廷方面咧走唔甩美斯啦，咁前锋线嗰几位球员咧，其实合作几得意嘅，我觉得。不过值得留意咧，就系我觉得今年咧，阿根廷嘅门将咧麻麻地嘅，即系达米安马天尼斯，其实有机会咧，即系如果荷兰肯供咧，随时系一个大手交易嚟。 系啊，冇错。相反，你再睇翻咧荷兰嗰边啊，安达斯洛帕咧，其实佢亦都即系对自己充满信心，更加即系话到喂，美斯如果射十二码，佢都会射失啦。 但系我想讲。是不是需要射十二把先？ 这个 又是要讲返，即是根本我觉得两队都是主攻的球队，不会首和射十二码的啦。即是同过往，反而呢巴西这场呢有机会射十二码的机率仲高少少。即是你话喂，因为始终如果克罗地亚愿意将啲波全部清晒出底线呢，其实呢老实我咪俾你巴西系咁斩角球囉。咁你始终克罗地亚始终高大嘛啲球员。好老实讲，咁可能我咪俾你系咁斩，你高空轰炸你实轰唔入我克罗地亚㗎。咁可能会唔会有机会即系首和射十二码呢，呢一场呢 ,11 点嗰场波个戏码呢就有咁嘅机会。 咁如果你话譬如高空波搞唔掂嘅，咁可能巴西另外一个套路大家知嘅就系森巴足球就盘楼。咁我预计呢喺今场巴西对克罗地亚都应该会有几多呢佢哋自己個人突破，因為世界盃同平時打嘅聯賽不一樣，其中一樣就係大家叫做夾嘅時間啊，訓練嘅時間咧，的而且確不如球會嘅。咁變咗默契方面咧，未必會係大家想你中咁出，即係睄一睄眼角咁。係嘅，佢哋即係佢哋都睇到佢哋好 friend 玩埋一齊。咁但係佢哋有時都會覺得，既然冇夾得咁犀利，不如試下自己個人扭。大家踢波都知嘅，去到嗰個位都唔知。嗰、那個位 置傳定好定還是咁，不如我自己盤樓啦。 同埋佢哋個個本身都係有好強嘅盤樓能力噶嘛。 係啊， 咁所以呢場我覺得個亮點都幾大。喂，但係咧，如果你話 荷蘭對阿根廷嗰場咧，有一個重點、哦。 嗯， 個重點就係今次 重點係咩啊？免費電視台冇得播係咪？ 就球證啊，就係嗰位球證啊，球證原來有美斯黑星之稱嘅、 哦。哦， 咁啊，曾經亦都有判罰過一啲嘅決定性嘅爭議嘅一啲嘅吹過啦。咁啊，亦都曾經試過吹走嗰啲入波球啊。 係係係， 吹走過美斯嘅入波球。 哦，咁唔緊要嘅，即係純實力嘅。同埋今次咁又唔係球證最大嘅 VAR 先係最大嘅嘛。我咁樣講，當然你覺得喂，點解你咁講啊？球證都參考 VAR 嘅判決。 你睇日本嗰場波嗰一球咧 ，VAR 就係贏。 VAR 係啦。 咁當然啦，呢個科技凌駕真人定係真人凌駕科技咧？呢個咧往後十年嘅足球世界一定有無限嘅討論空間。不過咧，都想講埋咧，其實尼馬今屆世界盃咧都值得讚嘅，起碼少咗好多插水嘅鏡頭啦。 係， 我覺得咧作為 有大將 係啦，有大將之風。 係， 即係你下下插水，其實 VAR 又捉得緊。 係啊， 你插水亦都 無謂啦，已經 你背負緊個國家榮耀啊嘛， 係 咪先？你下插水好似～好似好渣好假咁樣，但你明明係一個勁人嚟㗎嘛。 咁而家就幾位嘅球王就會喺度較勁啦。不過其中一個亮點呢就喺16強嘅時間啦。咁我哋見到今日夜晚都已經有賽事。但如果阿根廷同埋巴西去到都進入咗再八強嘅時候呢，咁又會再練喎，即係八強之後再四強就會係呢一個嘅巴西對阿根廷，即係都係南美嘅對決啦。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成真嘅，咁大家都拭目以待。但既然即係下個禮拜嚟緊嘅時候，仲有其他賽事，譬如英格蘭對法國都係不容錯失嘅一場賽事。 哦，呢啲一定係啦，一定係焦點大戰嚟㗎啦。嗱，我哋咧講咗好多啦，咁祝哥都同我哋一齊都 update 下啦。即係你之前咧都有一啲想法嘅，我知道，即係世界盃咁啊。嗱，去到啦，依家容易啲估啦，即係之前話邊隊邊隊贏，依家我好醒㗎。縮窄咗個範圍，有八隊揀百分之一， 唔使縮窄。葡萄牙 係咪啊？我都幾中意葡萄牙，不過講少少葡萄牙嘅隱憂出嚟先。咁葡萄牙今年真係踢得非常之好，但係咧唯一一個隱憂就係斯洛拿度啦，係咪？嗱，慶咗全隊啦，咁究竟會唔會顧全大局退隊咧？呢、這個 我就係想講呢樣啊，即係葡萄牙唯一如果贏咧，嗰個陣容咧。可能斯朗唔喺度， 唔系可能 机会大啲咁 真系唔知道。嗱，睇下斯朗会唔会转变啦、其实讲真，即系后辈永远都尊重前辈嘅，我真心觉得唔通真系要令即系斯朗拿度真系个 legend 嚟噶喺葡萄牙，即系当年由冇劲人开始踢到咁多劲人，可以即系我哋成日话砌匹数啊嘛，收集到最后一块拼图啦，咁样依家喂全部中前场都齐晒人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后辈球员，其实几尊重斯朗噶。不过有阵时斯朗可能踢可能有啲脾气，唔知系咪卡塔尔咧食咖喱食得多啊，燥啲啊，即系亚洲地方咧温差较大咁样。 佢去卡塔尔之前个访问已经食咗咖喱咁滞噶咯。 系咯，其实我以为嗰度已经发泄咗佢自己嘅不满啦。 即系当初仲喺度谂住佢系咪有大将之风，或者喺葡萄牙国家队嗰度个脾气会收一收啦。咁点知喺嗰场波反而葡萄牙大胜，因为佢自己又冇乜特别大嘅贡献。可能嗰个感觉就好酸啊！即系见到啲后一辈，哇！ 其实唔会噶，你带领国家嘅荣耀一定系凌驾个人之上。 我哋而家系咁谂啦。 唔系，其实。斯朗自己都講過好多次，佢自己口講都話 佢口講，但佢唔係咁做啊嘛。 佢其實 個鏡頭影落去，全部都係黑面。咁啲全世界都係咁講，即係 咁佢又係唔啱嘅，佢又唔啱嘅。但斯朗就係一個咁有魅力嘅球員，你又愛佢又恨佢，即係有好多時候啲 artist 都係咁噶，你好中意佢噶啊，但係咧佢有陣時有壞行為咧，你又覺得嚇唔好，佢明明。唱做念打 100% 噶啦，啊你又系有呢啲咁嘅情绪， 我成日话好似拍一套戏咁样，譬如一套戏收得，咁到底即系个风头一定落喺个演员身上面噶嘛？一套戏好收得，大家会好留意个演员噶嘛？其实最紧要系个导演啊，或者再落去，其实应该系个老板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嗰个风头就会俾演员嘅部分抢咗噶嘛，但系你随住年纪嘅增长。你唔會次次你都係企喺最前線噶嘛？要懂得褪後一步。咁但係嗰個榮耀最緊要就係喺你個 profile 裏邊，你係贏咗咪贏咗咯。呢個最緊要啊嘛！即係譬如即係邊一個球員都好啊。譬如今次 C 朗，其實嗰隊贏咗。就係你自己都係贏埋嘅，唔使介意嗰球波係咪你入。 佢仲未睇得通睇得透。 唔好咁講，我幫你將呢段對話翻譯成咩啊？ 葡萄牙文 轉俾阿斯朗聽聽佢啊！ 這地球這翼留別戰鬥，風暴來火浪來別叫走。 千不必轻易发火。论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主秘能源，秘技练完先如怪我。越是人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幻梦有时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次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相差天高便只妥协的且是拥有。形势障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7:55啊，依健哥哥嘅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依家依健叫哥哥好亲切啊！我见到好多朋友仔都系咁样讲啊，吓，即系之前系啊， 升咗呢啊， 系啊，咁啊，钟哥哥都好听，钟哥哥唔叫钟哥，叫钟哥哥，有冇感觉良好？ 有啲心寒， 有啲心寒系嘛？ 冇管冻啊！ 诶，搵个女主持嚟叫你钟哥哥，你开心噶啦？ 诶，好、啊。 男人叫你唔舒服啫，女人叫你就 OK 啲啦，系嘛？ 咁呢个必然嘅事 實，必然嘅事实。好，等我帮你揾个女主持出嚟先， 一齐搜罗下。 即系等于《射雕英雄传》咧。 你唔问我点揾嘅，你唔问我点揾嘅， 问咗你先，点样揾翻嚟先？ 全球搜罗， 全球招募咁样。 跟住揾猎头公司， 嗯，好， 有啲 offer 出嚟， 希望咧。 希望揾到系嘛？ 唔系，我想话乜嘢？叫哥哥咁样两个字咧，就系嗰阵时睇《射雕英雄传》咧。 嗯， 咁啊，黄蓉咧就叫郭靖，叫靖哥哥，靖哥哥系真系可爱啲嘅。 系、哦， 如果你叫郭靖，就好似系阿黄药师叫 追数咁样。 诶，追数系郭靖，咁啊，黄蓉叫靖哥哥，靖 郭靖不数咧， 诶，就唔同咗咁样。 我都觉得系啊，有阵时呢啲称呼咧，即系仲有啲时间咧，可以讲下啲称呼嘅嘢咧。即系你用啱个称呼咧，舒服好多。嗱、 嗯， 譬如咧，小白你去街市买餸，你个个都叫靓女噶啦。 系啊， 咁佢又会叫翻你靓仔噶。 系啊， 咁啊，大家开开心啦。嗱、啊，譬如吞车，你会叫前面嗰人叫咩啊？ 师傅啊， 系师傅啊， 系 啊, 啊，你叫师傅开心好多，系咪先？即系譬如你有阵时前边嗰人，前边嗰个男性有啲嘢做得唔好，你会叫佢咩？叫师兄，叫师兄，喂师兄咁样唔好、 啊。 咁你调戏咧？ 都冇话错住错住嘅。 而家喺网络上就成日都称呼人做师兄啦，即系网络上成日话师兄点啊，师兄成日都师兄啦。咁其实讲开你话阿欧讲开称呼咧，唔好话一啲唔识嘅人，我哋叫做譬如话你去阿小白去街市叫啲靓女叫做靓女一个称呼啦。咁如果系有亲戚关系嘅称呼，你哋仲记唔记得？點樣去叫啊？ 哦，咁梗係唔記得啦。 嗱，呢個真係嗱，以前我都未讀過，喺我再讀書之前有一科叫做尺讀嘅，即係一把尺個尺，讀書個讀嘅尺讀。我係讀咩嘅咧？就係專係讀稱呼咯。因為以前嘅家族嘅偏向於大噶嘛，咁你兄弟姊妹多嘅時候咧，再開枝散葉，咁真係好多親戚。 我記得係以前我細個嘅時候社會科好似係有學過， 有簡單地讀過咁樣啊。 係啊係，但我都搞唔掂 啊。咁因為譬如你一個生四個咁計啊，跟住每一個再生四個，如此類推，去得幾代之後，其實嗰個族譜就已經好大噶啦嘛。除咗有男家，仲有女家嗰邊咧。咁再咁梗係表啊，定還是係親啊，定還是點樣咧？ 定係堂啊？ 堂咧就會有好多叫法演變出嚟，跟住再。咁你又係外姓人喎，因為你可能個女嫁咗嗰個係外姓人，咁佢哋嗰邊嘅人你又點樣叫呢？ 係咯， 咁其實每一層都有一個稱呼嘅， 係 啊， 但係隨住而家即係小朋友越嚟越少啦。咁其實大家都已經唔記得曬， 小朋友越嚟越少，都有嘅，都仲有個生育率喺度， 所以其實 一個半個咯。 內地都出現嗰個問題嘅，其實早幾年都有講，就係佢哋有好多小朋友冇舅父， 哦， 即係冇咗 你講呢個 姨呢啲， 我啱啱做咗人舅父， 哦，恭喜曬，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啱啊，係啊 ，just 啊， 恭喜恭喜恭喜， 啊，真係快高長大， 快高長大， 天下間所有 B B 仔都係 掀起你嘅父愛。 唔使做舅父好开心啦， 反而咧唔好恭喜人哋快高长大， 系咪啊？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系， 因为快高长大佢真系大得好快，你就冇咗佢个童年。 我以为大得好快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咁样，但系大得好快咧，啲钱都用得好快咁啊嘛。 咁所以咧，以前就真系要学点样去叫人啊。而家有几多个人识得叫你啊？首先咧，就算佢识得叫，喺我嘅经验里边咧，就 系 佢都唔会叫你咯。而家嘅年青人啦，或者咧 叫你咩啊 ？Yo 咁样， 好少叫人 ，check this out 咁样， 真系好少主动去叫人。 Hey buddy， double check。 有阵时我都有阵时有啲把火嘅，见到好似要我叫佢先，唔使啊嘛，应该系你叫我先噶，话晒我都系长辈，即系我都唔系叫前辈， 点都叫声师傅啊，叫师傅都叫声师兄啦， 喂，长辈嚟噶嘛，冇理由要我叫你先噶，跟住我叫咗你之后仲要。咁喎，有陣時真係頂一頂。 嗰啲唔得嘅，我幫你教育下啦。總之我都係揾個女主持，叫你鐘哥哥，你搞掂㗎啦。 不過都係以前可能，時代唔同咗，唔好所謂。或者而家見到面，全部都 所謂嘅， 全部都叫聲師兄。 法同埋力量，要順應當前形勢，更好優化防控政策，令國家真正做到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本港單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是7月以來最高，再多27個患者死亡。當局相信疫情仍然有上升趨勢，決定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施至到今個月28號，即是聖誕假期仍然維持口罩令等的安排。但即日起隔離令和檢疫令會有調整，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隔離和檢疫時間將會縮短至5日。至於從外地來港人士，要每日做快測的日數也都會由7日減至5日。但維持抵港當日和第二日要做核酸檢測。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強調，有關調整要以科學為本，便民利民，風險相當低，與內地放寬措施無直接關係。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5，英鎊9.525，瑞士法郎8.317，澳元5.276，加元5.726，新西蘭元4.969，歐元8.22。每百日元兑港元5.6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3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6点，升17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5美元，卖出1790.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 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嗰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喺梅树坑附近头先咧就有坏车啦。咁而家坏车咧就移埋咗一边。咁影吐露港公路啦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树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啦，去翻湾仔都系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南田入口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彩云村一段都是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三圣村。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在回旋处那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御龙山。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提一提大家，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今日的中午12点钟至到凌晨的12点钟，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左至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都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尽量避免去受影响的地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看得到用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人必经嘅课题之一，恐惧。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他是諮詢的，知道自己想怎样的一个人，但其实在这些结果之前，他和大家都一样会经历很多的疑问，也都是恐惧的来源。作曲家 W 朱敏熙，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何炳顺。 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偏偏转过身失声的痛哭。 上榜五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郑欣宜《恐惧蚕食心灵》。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欣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速读20大报告。 20大报告提到，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包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胡祖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内撰文指，要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就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战争从来没有人想发生，悲痛的历史为现今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纪念30万名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同胞。 周末大电影《南京南京》， 由陆川执导，刘烨、高圆圆、范伟、秦岚、中泉英雄等主演。 12月11日星期日晚上11:30，港台电视31。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呢个时间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嚟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早晨，好，小白你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睇到港股都非常愉快，点解咧？恒指咧，琴日咧高开啊，之后咧再高走啦，意思就系咧恒指最多升707点嘅，并且企稳喺19000点楼上啦去收市嘅，咁啊成功咧收复咧星期三嘅失。地咁啊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究竟咧升市嘅原因何在啊？动力又喺边度咧？唔该晒， 真系喜出望外嗰只啫，港股表现精神嗰只啦。咁而咧，美国股票市场咧，亦都唔曳。咁嗱，过去呢即系72小时啦，吓我哋讲翻耐少少啦。其实都好多乐观嘅憧憬嘅，但係呢股票市场表现呢都相对地波动嘅。咁第一就係讲緊由内地开始到香港啦，咁憧憬呢同埋客观嘅事实呢，就见到疫情防控嘅措施呢就继续有所放松。嗱，当然其实呢个都系我哋未来经济复常之路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呢昨日都有讲到，或者我自己喺即係一啲报章啊或者一啲平台嘅专栏呢讲嘅一啲文章啊推介啊嘅股份都系离唔开同旅遊有關㗎啦，即係大家都可以諗到㗎啦，旅遊嘅平台啦，嚇又航空公司，特別係再講咧一啲免税店嘅經營者啦咁樣。咁啊嗱，即係點解會睇好呢啲行業咧？咁原因其實亦都離唔開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話經濟復常啦嘛。咁啊，大家咧都會想出去咧，就係外遊啊、消費啊咁啦。咁嗱，不過咧，即係講到內地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躍進啦，因為咧講緊咧，即係跨省市啊去第度去旅行啊，或者去第度探親。咁就唔会好似以往咁样啦，好多啲防疫嘅措施啊，甚至乎要住啊隔离酒店啊，咁已经系成为咗过去啦。咁所以咧，即系股票市场好鼓舞咧，都系相当之正常嘅。咁同埋亦都一个好关键嘅几个重点。咁过去咧呢一个月啦以嚟咧，我都经常都强调噶啦，就系话如果即系个美息喺出年第一季见顶。個美債嘅息率已經見咗頂，咁而個港元匯率咧又彈喎，咁啊再者咧就加上咧呢一個經濟復常和防疫措施嚟到放鬆，咁幾樣嘢加埋咧，咁著實真係會利好個股市氣氛。咁啊，琴日咧就連美國股市都做翻好，咁啊亦都咧即係跌咗好一排嘅。咁啊不過咁，即係美國個股市都喺一個相對高位度，即係叫做整固啦咁。咁但係升翻上嚟嘅原因咧，亦都離唔開都係同一個嘅理由嚟嘅啫。其實玩嚟玩去都係嗰樣嘢，就大家好睇啦。OK， 先睇下逢禮拜四都有嘅首次申領同埋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有輕微溫和上升咧，咁呢個符合預期。咁啊，亦都再加埋啦，對於咧聯儲局喺未來嘅即係加息嘅幅度啊、力度啊、速度啊，咁其實亦都係預期會放慢，因為咧加拿大央行咧過去咧真係幾有前瞻性嘅，係佢咧開始咧特別咧加大個加息嘅幅度啦，咁亦都而家都係咁樣啦，有需要嘅時候繼續加息，咁但係咧亦都係啦，加咗嗰半厘啦喺禮拜三啦，加拿大央行咁去到14年。 嘅高位咧，咁就話啦，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唔係話唔使加，不過咧就係再要諗下，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啦，有一個累積嘅效應喺度，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咦，咁即係有可能啦。總之都係嗰句啦，唔係五厘，唔係四厘七半，就係五厘二，都喺呢個框框裏邊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都有機會咧就係進入高原期，即係我形容嘅加咗上去打橫行，唔使再向上，但亦都唔好憧憬會回落嗰個水平。咁所以咧個美國股市咧亦都好翻啲。咁啊耶倫咧都係話，即係經濟咧可以避免衰退。咁啊即係耶倫作為財長，即係前聯儲局嘅主席。佢都係即係唱下好啊，派下定心丸啊，咁亦都係相當之正面啦。咁啊，依個言論出咗嚟之後咧，就令到即係個外圍股市咧都有翻啲即係動力。咁見得到咧，裕託證券咧表現都係維持住相對穩定，而仲係有少少升幅。咁所以睇嚟咧，港股即係經歷咗日前嘅一個單日嘅一個調整之後咧，可能就已經就叫做走完個火警㗎喇喎，咁跟住就可以繼續跑返樓梯上去㗎喇喎，都見得到呢個機會都大，咁所以暫時我有兩個目標不變嘅，一個目標係舊嘅，另外一個呢係新嘅，可能聽完可能覺得會誇張啲，不過唔係咁快，第一個目標就希望去到年底有返個二字頭，我覺得呢個機會都唔難，但去到農曆新年嘅時間呢，兩個二呢，即係話22000點呢個水平呢，我都係第一次講啦，第一次係公開講啦，特別喺晨光講咗先，係啦，呢個就係出年嘅目標。咁當然即係新曆新年出年嘅目標啦。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幾樣嘢都係話俾大家聽，就係話經濟都復常。雖然過去嗰個港股嘅4000幾5000點嘅升幅呢，其實就係反映頭先我講嘅好多嘅因素。咁所以今日而家呢一秒鐘，即係股票市場嘅氣氛咧，由即係一個多月之前嘅極度恐慌嘅鐘擺咧，而家擺翻去有少少未亢奮，但係有少少樂觀嘅情緒噶啦。咁所以即係波幅係一定會有，即係好似日前咁樣，大家亦都係要預咗咯。 即係心血少啲都嚇一嚇咁樣啊！啫， 都係噶。 喂，就話啲嘢講到咧，就關於內地有好多關於疫情嘅政策咧，都有啲緩和同埋放鬆嘅趨勢啊。咁另一邊雙咧就，咦，會唔會有機會通關啊？咁但係而家就未知，但係都有啲有好多人有咁嘅諗法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喺呢個諗法底下，有啲乜嘢板塊我哋可以望一望，即係先著呢個先機咧？ 嗱，都真係嘅，因為咧過去呢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即係大家都有好大嘅憧憬嘅，就對於即係兩地講緊內地同香港，甚至乎澳門啊嚇，即係究竟係咪可以真係可以通到關咧咁？復常咧，咁其實咧，而家都即係邁向緊呢一個大方向，因為其實內地講緊，譬如話跨省市，即係如果都唔使核酸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澳門特區同香港會唔會都可以做得到咧？咁都好大嘅憧憬啦。不過即係雖然喺而家呢一刻，即係香港個所謂嘅確診嘅數字的而且確比澳門高好多好多，咁啊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即係你話係好即時可能開放咧嘅。嘅憧憬未必話好大，但係而家咧已經講到五日啦，同埋都係嗰句，國家衛健委咧都已經定咗調，就係話即係對於新冠病毒喺尤其是而家變種病毒對於即係話人類嘅影響啊，或者對於民眾嘅影響咧，其實即係同一個即係季節性嘅流感咧係無異，即係大概係呢個理解啦。我自己去睇完之後，咁所以即係有呢個憧憬嘅。咁但係仲有股票市場永遠行先嘅喎，即係唔會等好啦，真係放啦，咁跟住相關啲板塊先有反應噶嘛。咁所以咧，即係點解過去有段即係都好一段時間咧，我特別睇好譬如澳門博彩啦、零售啦、旅遊相關嘅一啲行業啦，都是建基于这样东西。 咁另外都問埋 Dicky， 其實內地推出新十條嘅措施，放寬疫情呢個防控措施啦，咁等等嘅措施都見到啦。咁但係咪即係話經濟復甦啦，係有利於呢一個嘅消費信心？咁對譬如電商股方面咧，其實係個前景又如何呢？ 都直接有關係嘅，因為即係其實大家都明啦，即係大家嘅氣氛好翻啦。啊，即係工作又正常翻啦，咁揾錢又好翻啦，咁自然就要消費噶啦。咁其實都係嗰句，電商嘅平台，以至到咧就係話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啦，即係簡單啲講，我哋用新經濟嚟概括咧，呢段時間升得都幾多咧？兩個原因嘅，一就係話講緊息口嘅趨勢啦，咁尤其是講緊美息啦，咁因為有好多都係啲 ADR 股份啦，咁總之簡單講一句咧，就係話個緊縮嘅貨幣政策冇咁緊咧，咁其實對新經濟股份咧就自然係。 有裨益嘅。咁同埋第二就係話經濟復常啦，咁對佢哋都有幫助。咁所以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啲新經濟股咧都做翻好好多，同埋亦都因為喺過去就特別係即係一個月之前啦嚇，個零月之前，佢哋跌到嘅股值咧，亦都係即係。即差唔多用前所未见嚟形容㗎啦，新经济股都曾经咁，所以就而家应该咁讲，佢哋啲股值都终于复上啦， 系啊， 都开始呢慢慢回复返正常。 之前都见晒底㗎应该。 系啦，都算系可以可贺啦吓，即系起码都飙翻个美汇啦，我哋个港股都吓。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内地方面如果电商股真系几好嘅，咁啊，大家就可以谂一谂啊，自己啱唔啱使啦。 系啊，咁啊，又问问 Dicky 啦。咁啊，豪赌股方面咧，琴日都系升市嘅火车头。 系啊， 你睇法系点咧 ，Dicky 吓？ 系嗱，即系简单一句咧，成个板块咧我都睇好嘅。过去呢几日，咁我无论喺即系任何嘅访问，咁点解亦都系憧憬住复常嗰个嘅心态，同埋就始终咧，对于佢哋续牌咧，就已经花落谁家尘埃落定咧，就简单啲一句就系四个字就顺利过渡吓，即系六大嘅持牌嘅经营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少咗好多后顾嘅，亦都可以话用无后顾之忧嚟形容咧呢刻。咁但系真系要等咧个赌收回复翻一个比较高。高嘅水平，雖然都係要啲時間，但我都講啦，個股市永遠都要行咗喺即係個憧憬前面，等慢慢事實會慢慢浮現出嚟。咁所以簡單講都會係大漲小回啦，暫時都係。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啊，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咧。唔該曬 ，Dicky。 週末愉快，各位。 多謝 Dicky。 係啊，有冇睇波啊 ，Dicky？ 你近排？ 梗係有啦，即係有驚喜啦，又～估唔到啦，意料之外嘅，乜嘢赛果都有啦，等你一阵再跟进啦，同 埋唔该晒 Dicky， 再倾，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可以打孖嚟、第一个咧就系咧呢个昂平三六零啊，嗰、个咧叫做。之前未有水晶車上， 而家有咩咩三百六十度定唔知咩咁啊？ 依家真系三六零車上，小白講得啱啊， 全透明， 全方位，零死角啊， 上下左右都系可以睇得到。 Sorry， 但系我舉手，我位高。 係啊，唔係我啱想講就係，如果係真係咁樣嘅話。会唔会个心又系寒一寒咧？ 我之前咧曾经坐过水晶车厢嘅时候咧，喺个水晶车厢入边，其中一位乘客咧，佢系位高嘅。咁于是乎佢个套路系点咧？佢就坐喺度啦，尽量唔望啦，尽量 hit 埋只眼。咁我哋嘅侧边嗰啲梗系又衰嘅整蛊佢啦咁样。 咁样整蛊系傲架车嚟，冇嘢点啊？ 傲又唔会嘅，即系喺度话你要擘大眼啊，服佢啊，即系呢啲咁嘅揶揄下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咩全方位嘅话咧？我比即水晶車廂更加有興趣，因為你無論係點樣望，因為而家水晶車廂你係個地下有個位，你係望到落去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嗰個全方位嗰個係咪連埋座位嗰啲位都係可以即係睇到落去咁定係點？即係佢喺左邊、右邊、上下邊，佢都係。都几厉害嘅一个全方位啊！ 够啦，唔好再讲啦，我都好惊啊，因为我真系好畏高啊。其实 点解突然间又谂一谂咧？即系有啲兴趣咧，因为真系好高达啊！点解要讲高达咧？ 点解？ 最 因为有高，有个驾驶舱 就系啦。最早期嘅高达，即系讲翻少少卡通片先。 好啊，好啊。 最早期嘅高达咧，嗰、那个叫做喺嗰个驾驶舱望去出边咧，系一个荧光幕。 啊、 就是、見到前面嘅啫， 係啊係啊，佢電視機仔咁樣， 電視機一個啦，第一代啦，跟住佢到第二代嘅時候咧，就係講正話歐講嗰啲啦，360度係一個熒光幕，即係佢坐咗裏邊嘅時候，平時佢唔開個熒光幕，咪就好似坐咗一個窿裏邊咁樣咯，嗰只個山洞咁樣，都係儀器嚟嘅，但係佢一撳著個掣咧，嘟嘟嘟嘟嘟嘟嘟，全部咧就變咗個熒光幕，而係360度，你可以周圍睇曬。你所有唔同方位嘅一啲敵人喺邊度睇曬，咁所以如果坐嗰個360真係360嘅話咧、就真係好似揸緊個機械人， 係啊，你可以去 有興趣 感受一下喎。 我感受 高達駕駛員嚟， 感受過一次啊，不過唔係呢個車廂咧，就係好多年前咧。曾經出過一部打機啊，即係十幾廿年前啊， 喺遊戲機中心嗰啲， 遊戲機中心嗰啲， 好似有啲印象喎， 就真係360啊，即係360度俾你睇曬， 我玩咗一次之後我唔玩啦，因為貴咧，因為嗰陣時都要成三十幾蚊玩一次，三十幾蚊玩一次，廿幾年前好貴啊， 同埋好快就 game over。 game over， 因為我哋唔 睇唔切啊， 係啊，唔知個操控係點啊，你入去第一次梗係上堂先啦， 係啊， 你行冇幾步，啲附近嗰啲人一病一聲就又話你 game over 咁， 係， 所以今次去不如坐翻個360啦， 可以試下嘅，我就唔得㗎啦， 我幫你加啲配樂喺側邊， 係啊，我位高咁樣，有啲叫做有啲新人咧，即係臨求婚咧都揀呢啲地方求嘅，因為覺得自己最恐懼嗰樣嘢咧就係位高嘛，但係都喺情侶或者愛侶之前咧就願意許下承諾。 咦？莫非你就係用呢個套路？ 唔係，唔關事。 你又咁啱係位高？ 唔係咁，我之前有啲客係咁啫，只不過我想將佢嘅故事講出嚟。 係咪你啲客定你啲朋友定你自己 嘅？因為咧佢有拍片啊，佢成條片擺翻喺 wedding， 即係自己 big day 嗰度日嗰大日子嗰日播咧。我真系睇到手都震埋，只戒指跌咗落去下边咧。咁佢系透明玻璃窗嚟噶嘛？咁你试想象一个位高嘅人，系啊，你要喺个透明嘅玻璃嗰度攞翻上嚟，佢一望到佢下边嗰个地，其实系好似好无，即系全部咧绿油油一片咁样丛林咁样噶嘛。 嗰个婚礼即系完成咗啦， 完成咗， 咁即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啦， 应该系噶。 咁我而家先讲啊。即係咁多位，如果想用呢啲方法去求婚咧，最好唔好再諗啦。 嗯， 即係唔好用嗰啲你驚嘅嘢去克服佢去求婚啊。 嗯， 因為照計， 因為婚姻係最恐懼係咪？你想講係嘛？係呢個亦都係真相係嘛？ 呢個係 你睇佢笑到 可以講出嚟嘅真相。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如果當你決定結婚，你有個伴侶喺埋一齊，理論上應該乜嘢都唔會驚。 嗯， 又或者如果俾個伴侶見到你，你而家我喺你隔離，你都仲驚，咁即係。个伴侣嘅地位受质疑， 系啊，咁样系啊，咁啊，我应该冇惧怕喺当中嘅，咁啊，应该克服佢。好 ，OK， 咁啊，主角角度讲埋公展会啦。头先啊 ，Didi 讲交通都有讲啦，话啊，交通消息咧都有啲公展会嘅唔同嘅安排。我估咧，维园嗰啲停车位咧，即系嗰啲标位应该冇噶啦， 冇噶啦， 应该冇噶啦。 我谂啊， 系啦，咁啊，公展会今日开锣，1蚊嘅吉品包咧。啊！報章話必數，我都知係必數，掃到先得㗎，係 啊，掃唔到嘛， 我就知啦。 嗱，老老實實啦，大家 我放棄啊。 去過呢啲咁多嘅展覽，都成日都話一蚊乜一蚊物咁樣嘅，有邊一次係買到嘅？ 冇啊，我冇， 我一次都冇試過。 因為我哋唔係咧第一批入去，而且仲係跑入去嗰批。 嗯， 我哋唔係嗰批，我哋就攞唔到嗰個價。 同埋佢哋真係好厲害嘅，因為佢哋去之前已經睇咗攻略，即係知道嗰個攤位喺邊度。 嗯， 所以佢哋一支箭好清晰，去就係去嗰個攤位。 係啊，所以有啲報道甚至乎配埋啲賽馬日嗰啲聲喺後邊嘅時候，都鬼形鬼聲啊。 係啊，好似一出閘嘅時間 啊，一出閘飆出入嚟啦。 咁其實唔止嘅，唔止頭先講，即係話鮑魚啊，仲有啲醬料都係1蚊嘅，有啲咩乾貝櫻花蝦 XO 醬，聽落個名係幾吸引， 幾野味喎。 係啊，喂，其實咧睇翻原來咧啲醬料咧個原價都幾貴喎。 系啊， 都要百几蚊一盎酱噶。今时今日呢一类 呢类咧，即系都系讲翻 XO 酱啦，即系一种嘅 酱料啦。 酱料啦，咁佢亦都有平有贵嘅。其实喺市面上有啲品牌咧，佢系可以卖到20几蚊嘅。咁当然你话入边嗰啲料系咪用啲名贵嘅食材啊？系咪好足料嘅？唔系嘅。咁但系佢都尽量做到嗰个嘅味道。咁希望有即系封建游人，有啲你中意啲名贵啲嘅料有嘅，咁你中意可能相宜啲嘅又有嘅。总之大家都可以享受到 XO。 个名都同你讲咗啦 ，XO 嚟噶嘛， 系啊 ，XO 啊，有顶级咁样啦。咁啊，喜欢嘅朋友自己去公展会入边叫搜罗一下啦。咁啊，除咗饮饮食食之外咧，好似都仲有啲家品，有啲小家电，有啲电器嘅。咁啊，大家睇下会唔会即系叫做 upgrade 下自己屋企啲配备啦。嗱，唔宣传咁多啦。总之咧，你入去嘅时候咧，第一啦，即系唔好聚人数聚得太多啦，呢个都系紧要啦。第二咧就系即系记得咧唔好除口罩咁样。 冇得試食㗎， 係冇得試食㗎，係啊， 冇得試食嘅，你自己買咗你自己即食一件事，但係佢係不次試食， 冇錯啦。 喺會場嘅出面先食， 係啊，有著對硬少少嘅鞋，因為都好容易俾嗰啲買送車碌過嘅， 係啊， 係 啊， 咁啊，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今日天氣幾好嘅，今日天晴啊，早上都係清涼嘅，日間乾燥啊，依家咧18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咧70%啊，咁再睇埋下個禮拜，反而咧天氣啊逐步轉涼，氣温方面啊，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七月以来最高，再多27个患者死亡。当局相信疫情仍然有上升趋势，决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至到今个月28号，即是圣诞假期仍然维持口罩令等的安排。但即日起，隔离令和检疫令会有调整，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检疫时间将会缩短至5日。至于从外地来港人士，要每日做快测的日数亦都会由7日减至5日，但维持抵港当日和第二日要做核酸检测。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强调，有关调整要以科学为本，便民利民，风险相当低，和内地放宽措施无直接关系。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和沙特国王萨勒曼会谈。习近平向穆罕默德表示，沙特是多极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独立力量，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中方将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和沙方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原油贸易规模。穆罕默德表示，愿意和中方扩大贸易和相互投资，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参加沙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合作。习近平和萨勒曼会面的时候，双方签署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意每两年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国际乐坛天后 Celine Dion 透露，自己患上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硬人综合症，决定押后原定出年2月展开的巡回演出。Celine Dion 在社交媒体表示，她的肌肉会不受控制地痉挛，痉挛影响她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有时会导致行路困难，而且无法好像以往那样用声带唱歌，她别无选择，只能够专注自己的健康。Celine Dion 表示，有一支优秀的医疗团队协助她以恢复力量和能力，但承认是一场斗争，唱歌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希望早日康复，在舞台上为乐迷表现。美日韩三国的北韩核问题首席代表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议。南韩外交部表示，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健、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星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将会出席会议，共同评估近期的朝鲜半岛局势。韩联社报道，今次将会是三国的代表自九月在东京会晤之后相隔三个几月再次会谈，到时会探讨平壤发射弹道导弹和就北韩可能发起核试交换意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5，日元136.8，瑞士法郎0.937，加元1.36，人民币6.97，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862点，升2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点，啱转咗系1,788.72美元，卖出1,789.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一段至到彩虹村都是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另外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繁忙，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在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再提提大家，在港岛区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今日下午中午的12点钟至到凌晨的12点钟，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都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叉车人士请尽量避免去受影响的地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本地乐队 Special， 乐队四位成员会分享创作咖啡的点点滴滴。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你哋自己心底里面最中意嘅食物系边方面嘅食物咧？ 我中意妈咪煮嗰啲嘢。 哇！妈咪系咪今日生日啊？太窝心啦呢、 這个 答案。 咁妈咪煮乜嘢你觉得最正嘅呢？ 蒸蛋。 哦，即系妈妈的味道啊！ Right.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好想同你 share 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都好嘅，礼拜六日啊，好天气、可以俾大家去下呢啲公展会或者其他唔同嘅活动啦。 我估下个礼拜系咪真系会冻咧？ 十三度啊嘛，最低气温嘅时候，星期三、星期四左右嘅时候， 应该会嘅，冻几日咯。 今个冬天咧，即系所谓嘅冬天都唔似系冬天， 不太冷。 但系今个冬不只系不太冷， 系啊。 今个冬天咧，成日都话冻话冻，其实又真系有个谱。 系、啦， 所以咧 都好似未去到个位数嘛， 未 系啊系啊，未去到个位数啊， 漫漫长路啊，可能个位数啊，即系逐啲逐啲跌落去啦要。 喺翻世界杯八强嘅名单入边，咁啊今届世界杯都有摩洛哥嘅名字，咁但系唔知道你又了唔了解佢哋嘅风俗同埋文化咧？想唔想知？想知嘅话，白远浩转头话你知。摩洛哥的观光事业都已经非常之发达噶啦，餐厅咧好多时都会有一啲俾外国人啊去到专用嘅柜台啊，甚至乎咧会有一啲外国人中意用嘅餐具俾佢哋噶。好啦，喺用餐嘅时间，你可能亦都会见到，咦，原来当地人好多时都会用纸巾抹手噶、哦。哦，原来佢哋同好多东南亚地方嘅地区都系一样，中意咧就系用右手去到攞饭食噶。摩洛哥人食饭时间亦都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例如午餐佢哋晏少少嘅，中意下昼两点至到三点食啦。然后夜晚嘅晚餐时间咧就系晚上七点钟至到十点钟左右嘅。好啦，另外女仔如果夜晚自己出去嘅话咧，系咪建议都要用丝巾咧就将个手臂去到遮住？如果喺观光地区嘅话咧，咁啊因为始终比较多外国人啦，咁啊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冇咁严谨嘅。不过咧各处乡村各处礼，大家都系留意翻啦。啊，仲有啊，大部分餐厅同埋 cafe 啊都系需要咧就俾 tips 噶，俾 tips 咧就唔系单纯喺柜台嗰度哦，俾多少少你啦，而系咧俾 serve 你嘅人服务你嘅人。啊，通常咧俾几多咧就系大概系当地价钱嘅十几蚊啦，或者咧就系、是。整个餐宴的大概 10% 左右啦。咁当然如果你觉得个服务好好嘅，着量再俾多啲亦都可以。要留意嘅呢就係每一个城市原来喺佢哋嘅老城区亦都会有好多嘅小朋友呢，年轻人会同你指路㗎喎，做你嘅盲公竹。其实佢哋都係有目的㗎，多数呢都係想问你攞 tips。其实呢啲 tips 呢只不过係货佢哋赚取一啲嘅生活费，基本上呢係唔会有危险㗎。如果你唔想俾嘅，咁就记住千祈唔好同佢哋嘅眼神接触，唔回应佢哋，咁就可以㗎啦。 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 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获赏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竟成被世人嘲笑时，也碰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地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刺杀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 属于 CY 黄宗泽的滴滴金啊。 晨光警政，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督察严志刚先生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Philip 早晨。 早晨啊，小伯。 呢排咧经过啲大学，今日见到好多大学生影毕业相，回想起咧自己当年大学毕业，咁啊初出茅庐，最担心嘅咧就系搵唔到份好工。 唔单止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嘅，我相信啊，即使系有翻咁上下工作经验嘅人都有呢个忧虑啊。嗱，咁啱咧，我今日嚟就系想同大家介绍下警察招募嘅新动向。 诶，我记得前几个月已经介绍过投考警察嘅轮选流程。今次又有啲咩新嘅嘢介绍俾听众呢？ 有冇听过警察招募中心啊？ 我记得新闻都有报道过，好似咧开咗冇耐嘅啫，系嘛？ 冇错啊，小白。警察招募中心咧喺今年10月27日先正式开幕，目的咧系为市民提供多一个地方去了解投考嘅资讯同埋报名投考嘅。 系、哦，之前想查询招募事宜都只可以咧就系用电话或者电邮，而家咧可以亲身嚟查询，咁啊有职员即时解答问题，的确咧系方便咗好多啊。 系啊，新启用嘅警察招募中心设计上咧有别于一般嘅警署报案室，系会以舒适同埋开放嘅格调为主。市民入到嚟可以喺一个轻松嘅气氛底下，同招募组嘅职员倾下偈，沟通一下。 警察招募中心呢个概念都几好、啊。 冇错啊！除咗啱啱话可以即时解答投考人士嘅查询之外，中心咧亦都有多项嘅服务提供，例如系即场报名投考见习督察、警员或者辅警。 警察招募中心除咗可以查询同报名，仲有冇其他服务噶？ 梗系有啦！投考人咧可以预约笔试或者面试日期， 进行视力及手握力测试，仲有 VR 虚拟实景射击体验添啊！ 有 VR 射击游戏咁创新？ 系啊，啊呢一个 VR 虚拟实景射击游戏系模拟警察枪械训练嘅内容。啊，场景咧系以香港街道作为背景，例如有银行、酒吧、便利店同篮球场等等。啊，虽然咧同我哋正式射击训练咧唔系一模一样，但都有八九成似噶。 诶 ，Philip Sir， 头先咧你提及过招募中心仲有视力测试，咁系唔系有近视就唔可以考噶？ 嗯，作为警务人员咧，必须有良好嘅视力去应付训练同埋执勤嘅需要。啊，所以先需要进行视力测试。但是有近视不代表一定考不到的，只要在初步轮选和最后轮选的体格检验里面通过视力测试就没问题了。招募中心特别设置了视力测试的区域，如果对警务工作有兴趣但是对自己的视力没什么信心的市民，欢迎来到招募中心感受一下视力测试的模式，咁就知道自己大唔大机会可以通过正式嘅测试啦。 咦，咁样啊，戴眼镜嘅朋友一于去招募中心测试下啦。 冇错啊，除咗视力测试，记得试埋手握力测试。 手握力测试又有啲咩用嘅呢？ 嗱，手握力测试咧系用嚟测试考生上肢嘅肌肉力量。因为警务人员喺训练同埋执勤嘅时候，有唔同嘅装备需要运用。例如枪械或者有机会搬运或者是移动重型的物件，良好的上肢肌力有助应付工作和作出应变，确保有能力去保护市民和维持治安。 那手握力测试是不是体能测试的其中一项来的？有没有说这些合格标准是怎样的呢？ 啊，小白你真是聪明、哦嗯、没错、啊、手握力测试就是四项入职体能测试的其中一个项目，另外三项分别是800米跑、40米穿梭跑同埋立定跳高，而手握力测试咧系以两只手力度总和咧作为总成绩嘅。男性嘅合格标准系76.3公斤，而女性咧系49.1公斤。 哎 ，Philip 啊，咁我点样先至知道自己达唔达标呢？我都冇仪器度我只手到底而家个手握力系几多、啊？ 警察招募中心咪有咯。嗱，小白，下次咧你都可以去招募中心度试下、啊。 警察招募中心仲有冇其他嘢可以试噶？ 有啊，前线军装巡逻小队嘅警务人员都配有手枪执勤。啊，为咗俾市民可以体验警察嘅枪械训练，啊，中心咧就设置咗一部 VR 虚拟实景射击体验，俾大家感受一下警察嘅射击训练。 哇，听到咧我都好有兴趣啊！但系我听讲系咪可以做埋职场面试噶？ 系啊，如果系投考警员职位，投考人可以在招募中心进行职场的小组面试，警察招募组的考官会在招募中心职场为投考者进行面试，包括实务事件处理测试、自我介绍和小组讨论。 那如果是考见习督察呢？ 投考见习督察的话就不设职场面试，不过可以即时预约笔试日期。笔试是轮选流程投考见习督察的第一关，招募组的同事会因应考生过往的公开试或者公务员事务局的综合招聘考试内的成绩来到决定考生需要参加哪几项笔试，然后为考生预约笔试日期。所以有志投考见习督察的朋友可以带齐学历和文件来招募中心预约笔试日期，这样就可以加快申请流程啦。 讲回投考警员，刚才讲过可以进行面试，当中有三项的测试，不如 Philip 同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啦。首先就讲一下实务事件处理测试。警察学院毕业之后，警员大多数会被派驻各区的军装巡逻小队处理前线工作，而实务事件处理测试就是跟实际工作有关的测试啦。投考人呢需要观看两段跟警务事件有关的短片，一段中文一段英文，然后呢需要根据短片的内容分别用回中文和英文摘录笔记。这项测试主要是评估投考人的中英文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和记录事实的能力的。 明白明白。短片呢是类似警员真正面对的情景做蓝本的，再看看考生可不可以理解完，再简要地写出来。那另外两项呢？ 另外呢就还有自我介绍和小组讨论。警察招募组两位考官会接见考生，考生呢需要以小组形式向考官自我介绍，然后考官 会问一些有关于本港时事或者是警队知识的题目，来到初步评估考生对社会和警队够不够了解，同埋有没有热诚加入警队。当自我介绍环节完成之后，小组讨论随即开始，考生需要按照考官出的题目进行小组讨论，内容大致是围绕近期的时事或者政府或者是警队的相关事项。而自我介绍和小组讨论主要就是评估考生的沟通技巧、判断力、常识、信心各方面是否胜任服务社会的。 除了职场报名和预约笔试，还可以进行职场面试，真是很贴心的服务。 当然，不过大家要留意，职场面试只是得星期二至五的非公众假期日子才有的。另外我们都明白，有些有心投考的市民可能本身有工作在身，很难请假，所以我们警察招募中心逢星期二至星期日甚至部分公众假期都开的。 哇，个招募中心呢真是一应俱全。讲了这么久，我想听众都很想知道现在见习督察、警员和副警的起薪点是多少。 以2022年4月1日警务人员薪级表来计，见习督察的起薪点是48255，警员是26845，而副警是以工作的时数来计算的，每小时有106.5。 那不知道是不是一入职就有这个人工呢？ 没错，成功考入警察学院接受训练那刻开始，就已经可以享有头先所讲起薪点的人工了。如果表现良好的话，还会每年加人工直至顶薪。见习督察的顶薪可以去到90000多元，而警员的顶薪就45000元左右。而且每年都会跟政府公布整体公务员加薪幅度而再调整的。 听你这样说，要稳定薪酬又有享有薪酬升幅，对生活真是一个好好的保障。那入警察学院要接受多少个星期训练的？ 见习督察要接受36星期的见习督察基础训练课程，而警员要接受27星期的学警基础训练课程。课程除了学习警务知识，还会有体能、战术和枪械、步操等等训练。不过无论是见习督察还是警员，都必须通过考核才可以顺利毕业的。 那不知道副警的训练又是怎样 呢？副警的训练是不同的。如果成功考入副警，需要参加由副警总部举办的副警警员基本训练课程。训练的时数总共是370小时，分布在26至33个星期入面举行，而每星期2到3晚会到九龙湾副警总部接受训练，还会安排星期六日在警察学院接受武器及战术训练。 Hey Philip， 我有个 friend 都有兴趣投考警员，但是他差不多40岁了，所以呢好像始终都不敢报名。 没问题的，小白，年龄不是最重要考虑，无论是刚刚毕业定是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只要有心有能力都欢迎有志之士投考。我们近年都有40岁以上的人成功投考还顺利毕业，现在已经当间的了。 那我一于叫我朋友去招募中心体验一下先得。但是你们的开放时间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警察招募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11点到夜晚8点，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午11时至下午5时，逢星期一休息。 明白了，但是你介绍了这么多的资料我记不晒。 Philip 不用担心，你可以浏览香港警务处官方网页，click去警察招募，就会有警察招募中心和其他招募资讯的。 有样很重要的资讯我都未问，究竟招募中心在哪 里？警察招募中心是位于湾仔军器厂街1号警察总部警政大楼1楼，沿住警察总部正门旁边的长楼梯上去就见到的了。最近那里还贴了警务大使新的宣传海报，沿住海报的指示方向去就去到的了。 听完 Philip 你这样说，警察招募中心不论是环境、服务、开放时间、位置都很方便市民。没 错啊，所以有志想加入警队或者想了解更多投考资讯的市民，我们都很欢迎你们来到警察招募中心和招募组的职员聊聊天。 好多谢 Philip Sir 今天介绍了警察招募中心给我们，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次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道指升183点，标普500指数升29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23点，港股 ADR 指数都是向上的，按比例计算升53点，看来今日都很大机会做到个高开的情况出现，但是有机会高走，以至恒指方面是不是继续企稳在19500点楼上，仲可以有动力再爆到上去20000点呢？今日呢，咁多位散户股民就要拭目以待啦噃。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今日朝流早咧喺我哋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萧伯话够唔够分啊？ 咦，呢两晚都 OK 啊，因为16强咧就啱啱完咗，我听阿大壮咪把声都好精神、啊。 系、哎、真系唔使瞓，原来可以好精神、 啊。系啊，咁啊十六强之前嘅赛事啦，咁啊有啲都衰嘅。初头仲谂住中东地区播放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啲场次可以早啲啦。咁啊点知早场次嗰啲真系得嗰一两场，大部分都系以为挨通宵。阴功 最阴功咧就睇完个头场咧，咁佢如果系即系90分钟完就算啦，但系佢跟住加时射埋12码咧，射完都差唔多第二场开始啦。 系啊，咁啊要直落啦啊，咁啊睇下。 咁啊饮多两杯咖啡咧就可以跟住就听呢个神功第一线。 啊，呢个都系好提议啊！嚟紧又有八强赛事，大家都可以用呢个套路、啊。 系咯，嗱，咁啊睇波就系即系眼睛嘅享受啦，耳朵都听下啲欢呼。咁啊，即系睇电影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开呢嗰套港产片啲法庭嘅题材啦，呢、這个啊正义回廊系嘛，咁啊有啲意犹未尽啊，讲多两句啦。 好啊，好啊，随便。 电影里边咧有几位大律师啦，咁亦都系佢哋嘅主线之一嚟嘅。咁啊睇翻嗰啲报道咧，原来阿导演就话咧呢几个大律师咧，佢系。有啲原型啊，嘛啲咩 prototype 唔係 circle 啊，即係話本身有啲角色咧，佢喺日常生活真實咧係見到嘅咁。 嗯嗯。 啊，今日真係唔知邊位啦。 係啦，真係等呢個導演先知啦。 不過對翻啲事實咧，就係、是其實真係冇邊位咧，似翻原本真實案件打嘅時候嗰啲人嘅。真實咧，香港嗰種法院審訊嘅時候咧，咁咧就全部都係洋人嚟嘅嚇。 哦， 檢控又係洋人，咁咧就係辯方大律師咧都係啲外國人嚟嘅。 係， 雖然咧男女性別咧就對翻正。 嗯。 咁但係如果你香港啲演員咧，尤其是阿叔華角色咧，咁睇翻阿何導演接受訪問，佢話啊，佢心目中有個角色就係咁嘅樣噶啦。 嗯。 即係真係執業大律師嚟嘅， 嗯， 咁仲話咧留意到嗰位大律師咧喺美光燈下咧特別享受咁嘅樣，咁名利嘅嘢就我啦嘛，普遍人世普羅大眾都唔會唔喜歡嘅。 係咁啊，有啲人如果自己中意嘅，自己繼續追求啦嚇。 咁啊，講開啲大律師咧，呢輪咧都唔提下唔得咧，就係、是有關咧嗰個生果老細咧，即係嗰宗案件、嗯、啊，咁就話啊，而家輪到就辯方嘅大律師咧，應唔應該或者容唔容許？英伦那边请个御用大律师来香港啦、 哦、即是请外援、哦 哎、呀以前足总都限制的嘛全世界都限制不过但是怎么都好啦我们看这种案件的得意就是较早前呢原本呢就是控方这边就是找外援嘛、啊啊、想找、啊、David Perry 即是在香港已经曾经帮手呢检控了很多案件最早期呢、嗯、有一宗叫做乃色杀夫案、嗯、有个外国女人呢就杀了外国嘅丈夫啊，進行外籍，咁、 嗯、 就話佢用啲落咗迷藥嘅奶昔係嘛，咁俾個先生食咗之後咧，用呢個高爾夫球棍咧就打死咗佢。 哎呀， 然之後用揾地氈包住佢。咁嗰宗案件咧 ，Dick Perry 已經係嚟香港，即、就、係、是、最早期咧幫手檢控噶啦。 嗯， 不過我睇暈咧嗰啲案件嘅記錄咧，睇唔到用邊幾多號嘅棍咧，一般唔係7號棍咧，定係1號木？ 呢、這個都唔知道喎、 啊。定係最勾人，可能最有力咧，就係去到崩卡嘅時候，即係。掘翻上嚟嗰支咧，要睇睇咩角度啦。咁呢啲嘢講笑啫。 系 咁翻轉頭咧，就係、是、其實兩個啊，即係無論咧係控方大律師同埋辯方嘅係啦，資深大律師咧，好似多多少少有啲政治嘅説話喺度。咁、 嗯、 啊，都係嗰句啦，就唔希望咧法律咧係影響到有 政治啦，虽然两者都很多时候大家明白事理都很难完全分开的。 是那么他有时候愣到的时候大家明辨是非都应该知道哪个啱哪个错。但是如果你说在法庭上面都见有几多少外援，刚才大仲威都说辩方又有主控的有时候都会有。其实是不是很常见的，基本上兜兜面全部都是外援来的呢？ 首先就是那件案件，第一个因素就是有钱先啦，请外援，你知道外援是要很多洗费的嘛。 贵一点的嘛，外援的感觉一定是。 另外呢就山长水远，你只是看他是不是真的熟练啦，对香港的，尤其是如果你讲的是陪审员的话呢，你要知道本地的民情的嘛。即是反过来，我们如果有得去外国执业的话，突然真的去到唔知波罗的海定波罗的海啊，去到咩斐济群岛，咁你要对住当地嘅陪审员去诉说一番说话，喂，你都唔知佢嘅諗法同你嘅諗法同唔同㗎喎、 哦。係喎、哦，咁外援其实有时候都未必真係叫做好好㗎喎、哦、如果咁讲。 嗱，呢个呢就见仁见智啦，有时候睇下有冇啲特别嘅技巧啊、技术啊，或者佢有一个即係踢波咁计啦，佢啲阅读嘅能力啊、足球智慧强嘅，咁可能真係好波啲㗎嘛。咁呢个呢就要即係买家呢隔身买牛都要自己諗啦。 哦，係啊，咁请唔请外援都自己度下啦。 不过你话呢係讲开就係、英国嗰边啦，啲律师又讲个法庭嘅日底戏呢。咁啱啱立呢个咁免费世界杯台呢，咁里面原来有啲劇呢，唔知咪啲人唔鍾意睇波啲俾佢睇下啦。咁一套係值得呢，我觉得值得大家都係睇下嘅，除咗睇本地戏之外呢，呢套外国嘅即係英国嘅电影呢就係劇集嚟嘅。咁英语原文，我唔知有冇读错呢，叫做 A Very English Scandal 嘅、照直译就是一宗非常英式嘅丑闻， 叫历史改编嘅、 真人真事嚟嘅、就讲返呢係60年代英国呢好多党嘅，咁一个叫自由党嘅 Liberal Party 呢，咁当时嘅党魁呢有叫 Fogg 嘅人 Jeremy Fogg 啦，咁亦做唔係霍尼啦，咁咁佢貴為黨魁呢就涉及真係醜聞嚟㗎啦。咁話說就係佢未做黨魁之前呢，邂逅咗呢個年青男子嘛。嗰邊唔知咁興呢，即係成日大家有共同性取向呢，當然而家世界大同啦，大家嘅睇法就可能唔同啦。咁呢就有染啦，所謂有咗啲咁大家嘅親密關係，親密接觸者。咁到佢做咗黨魁之後呢，就覺得就話誒呢位年輕男子呢就有好多嘅要求呢就令到佢煩。咁後尾呢整人買兇想殺佢，唔單止係即係逐啲講叫撇甩佢，撇唔甩之後呢、就竟然想取佢性命。 喔、哎呀，恩愛成恨 恨得咁緊要啊。 係囉。 当然大家在案件上都见过有这些情况出现啦、 啊、 真实的事实、 啊、 跟着呢他就找了个杀手 hitman 去啦、咁点知呢，唔知点解呢，去到找就找到这个对象啦，咁、但杀唔杀到个人就杀了一只狗， 哎呀， 咁杀死了一只狗，咁惊动了呢这位年轻小伙子啦，咁跟着去报官啦，报官救治，咁警察踩身嚟呢就發現咗有呢啲咁嘅情形，即係依家黨魁原來之前咧同呢位人士有啲咁嘅關係，咁自不然喺政治上影響到佢嘅生涯啦。咁啊諗嚟諗去，呢啲咁嘅英國牛劍大學畢業嘅高材生嘅黨魁咧，就諗出嚟，不如咧我將以前寫俾佢嘅情信咧就自己揞出嚟，自己揭咗先咁亦都辞退咗呢个党魁嘅位置，就谂住咧解决咗件事。 谂住嚟一招虎尾脚。 系啦，咁啊唔知咩抽身咁嘅样啦。 系啊， 虎底定乜嘢就转身定抽蛇咁啊，就谂住就弃居补税咁啦。 啊，系啊，系啊。 但系殊不知咧，就即使佢辞退咗党魁咧，咁啊警察同埋警控科嗰边咧都视而不捨。咁啊最后咧就告咗佢，以及咧另外三个人咧串谋咧谋杀呢个咁嘅前度嘅恋人。 咁啊真系变咗大件事喎、啊、呢、這个。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告咗上去英国嗰啲古老嘅中央刑事法院个说听审啦，只不然就梗系啲记者一字不漏咧，日日喺度报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最终嘅结果咧，而家大家听众嘅兴趣自己睇啦。 費事特別去劇透啦。 咁都見到即係唔同地區嗰個嘅法院嘅新聞咧，其實有陣時都會編製翻出嚟做一啲嘅電影同埋劇集喎。 尤其是特別係都成日用呢個字咪招時啊嘛，即係令人好多遐想啊，即係好多心希望深入啲了解嘅嘢。 係啊。 咁劇集咧仲揾咗阿靚仔阿 Hugh Grant 啊，曉治格蘭咧。去做呢個主角啊，咁仲犧牲啊，唔係色相係藝術咧，為係想將啲頭髮咧整到啲咩 receding hair， 即係前面好似少少壽星公咁咧， 生得翻嘢，生得翻嘢，有本錢嘅就生得翻 啊，幾有戲劇性嘅，就算。即使套戲本身或者嗰個件案本身已經係有戲劇性㗎啦，咁而當年咧代表呢個黨魁嘅大律師咧就叫George Carman，佢本身都係個新聞人物嚟嘅，所以呢套劇集一開始喺邊度見到大律師咧喺警署嗰個扣留室裏面咧放翻佢出嚟， 佢有咩事咧？ 佢咧就可能係好兩杯啊，你知嗰邊啲人啦，咁啊飲大咗，咁你知啊 drink 咧就 not drive 啊嘛 ，drive and not drink， 咁啊兩一齊做。又揸車又魚酒，咁自不然警察先生啊招呼佢啦。 哦，原來 不過嚇，佢就一個好出名嘅喺英國嘅刑事資深大律師啦，御用大律師啦，亦都嚟過香港做過嘢嘅。 咁所以你話如果睇劇集咧，都可以了解一下一啲，譬如有關律師啊，或者唔同地方嗰啲法院嘅運作啊，甚至乎如果係多類型呢一類呢啲叫做歷史重演嘅案件嘅仿真嘅。咁大家又不妨可以欣賞一下啊，唔同地方佢哋嗰個處理唔同事情嘅關鍵到底喺邊度啦？ 係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唔知邊樣得了定唔得了啦嚇，咁大家咪有興趣睇下咯。 係啦，好，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鄭咪， 唔該曬小 拜，拜 拜。Bye bye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乜嘢系 PMI。PMI 代表采购经理指数，系衡量某一个经济体之内特定行业嘅健康水平嘅有用指数。喺英国 ，Markey 负责咧宣布制造业、服务业同埋建造业嘅 PMI。通常嚟讲咧 ，PMI 可以代替 GDP 嘅有用指标。因为 PMI 的发布更加及时，更加有说服力。不过整体而言都是要看 GDP 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今日学了 PMI， 下次再跟大家讲下 GDP。我是阿 O。 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建立。像戏跳过，永远有差。 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喺星期五嘅早上咧，等我打电话俾阿畅睇下佢今日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介绍先。喂，阿畅， 喂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夜晚星期五嘅时候有啲咩精彩节目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咧？ 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逢星期五晚七点半都有呢个议事论事嘅，咁啊继续啦。咁我哋会睇下刚刚呢个星期咧，立法会上面嗰啲议员同埋官员今次咧就会倾咗啲乜嘢重点议题，咁啊等大家容易啲去理解下咧，我哋呢排嘅城中最热嗰样商讨嘅事情啊。咁啊想即系关心下嘅朋友，今晚七点半要睇议事论事啊。 系咁啊，住喺香港都应该要睇噶啦呢个节目。咁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又有咩节目呢？ 咁啊，八点钟有一个新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啊。咁啊，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咧，之前如果有睇开第一季嘅朋友咧，都知道啦。我哋每一集都会专访一位咧香港嘅出名嘅残疾运动员嘅。咁啊，今集咧嚟到新一辑啦，我哋特别啲，第一集咧唔系介绍运动员，会介绍咧带大家睇下一个活动嘅，就系呢个香港残疾。香港残疾日2022啊，咁啊呢一个活动咧系今年咧本地最大型嘅香港残疾运动体验日嚟嘅，咁啊之前已经举办咗噶啦，咁啊提供好多运动俾大家去试玩嘅，咁啊即系唔只有多元化嘅残疾运动体验啦，现场都有运动员嘅分享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关于残奥运嘅啲展览，等我哋大众咧对呢个香港残疾运动咧有更深嘅认识。咁啊，去唔到嘅朋友唔紧要，咁我哋今晚八点钟一齐睇翻咧，呢个活动日有啲咩好睇啊？ 好的，好的。另外十点半钟咧，有一个即系同大自然有关嘅节目喎。 冇错啊，呢个自然的力量啊，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咁啊，每一集都带大家去到中国咧唔同嘅地方嗰度咧，睇下当地嗰啲好珍贵嗰啲动植物嘅。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到新疆，去到呢个新疆西部嘅艾比湖。咁呢个地方咧系中国最大风、最多风嘅地方之一。咁每年咧有一半时间咧都刮住呢个六级或者以上嘅大风。 哇！放风筝咪冇技术搞掂。 我谂系你个人都可能飞到上天。 系 嗱，咁啊咁大风咁应该好冻嘅地方，有啲乜嘢动物可以生存到嘅咧？咁啊，原来有啲黄鼠狼啦，同埋有啲叫做大耳刺猬，即系嗰啲箭猪啊，喺嗰度竟然可以生存到嘅，咁啊系啦，想知佢哋究竟系点样生活到嘅咧？咁啊，今晚十点半一齐睇下自然的力量啊！ 系咁啊，又有湖光山色睇啦，又有小动物睇啊！今日夜晚十点半嘅时间，大家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自然的力量》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我翻嚟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期五嘅早上咧，同大家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关心下大家礼拜六日去边度玩啊嘛。咁啊，天晴嘅早上咧，天气清凉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啊。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啊，早上都系清凉一啲嘅。咁啊，下周初至中期咧，气温就会逐步下降，是逐步下降啊！云量亦都会增加。依家1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1%。估计咧，作为球迷嘅你咧，应该都系enjoy 喺世界杯嘅热潮嗰度啦。咁啊，夜晚黑11点钟一场，咁凌晨嗰场3点，唔知大家顶唔顶到啦？嗌眼瞓，记住着多件衫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起，确诊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检疫期可以减至五日。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放宽措施是基于科学数字，精准防疫，优化政策。他说，无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染疫后的发病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在确诊后第四和第五日做快测，如果都是阴性，就可以提前在第五日完成隔离。对于医管局早前已经缩短员工确诊后回工作岗位的时间，李夏欣解释，医管局超过九成员工已经打针，平日回工亦都有足够防护装备，染疫机会低一些，放宽措施较为稳妥。但如果将政策照板煮碗搬到整体社会，就未必可以放心。内地推出新十条防疫措施，包括大部分场所无需扫健康码，本港是否可以参考并取消安心出行？李夏欣说，不应该直接比较防疫政策，因为防疫屏障不同，但亦都说可以参考内地做法。本港今年头十个月楼价累计跌幅进一步扩大至 10.5%。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楼市辣椒原意是希望在供应有限情况下被香港市民优先置业，认为辣椒目前仍然有存在价值。许正宇说，强调楼价受多项因素影响，难以针对各个因素评定指标再衡量决策，政府评估是否设立要考虑一篮子因素，包括利息、经济情况、收入水平和劳工就业情况等。他又提到，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同时也都没有忘记本地人才，每年五万几个大学毕业生是香港的资产，需要好好培育。政府也都将着力带动经济持续活动，令离开香港的人才考虑回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一步优化落实防控十条措施。随着措施落实，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持续回升。李克强在安徽会见访华的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的时候说，中国实现稳就业、稳物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实属不易，中方将会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维护好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马尔帕斯表示，世界银行赞赏中方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乐见中方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高度重视发展和中方的伙伴关系，愿意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世界共同发展。印尼巴厘岛旅游局局长佩马云表示，虽然国会通过禁止婚外情的法律，但外国游客在入住印尼的酒店时仍然无需出示结婚证明。根据国会日前通过的新刑法，婚外性行为和未婚同居将会被视作违法，可以被判监。法例同样适用于外国人，但只有疑犯的近亲才能够向警方举报。佩马云呼吁游客无需担心，因为根据他们同酒店和旅游界的讨论来看，酒店不会向外国人索取结婚证明。印尼司法人权部长卢利举例，如果游客想去巴厘岛度假并入住同一间房，是他们的私事。当然，如果父母投诉他们，警方就会启动诉讼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8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2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196点，跌5.1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6点，升六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0.4升3蚊，亚生活服务10.76，啱啱转咗系10.76跌3毫，美团179.5升2，友邦保险84.75升1蚊，阿里巴巴92蚊升2.6，比亚迪股份215.2升2.4，阿里健康9.88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36.09，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7，人民币6.95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6点，升322点。港金报16,61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3美元，卖出1,7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同埋沙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工业村一段比较挤塞。封路情况，为配合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今日下午4点去到凌晨的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电影《黑豹二》里面嘅作品咧，亦都可以话咧就系 Rihanna 咧再次见下我哋嘅乐迷啊，复出之作《Lift Me Up》。 Lift me up, hold me down, keep me close, safe and sound. 相对佢以往嘅作品咧，呢一只歌比较慢热啊，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 Rihanna Lift Me U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企业腐败，危机重重，临危受命，改革变天，企图冲出困局。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改编自中国长篇小说《人民的财产》，靳东、严妮、黄志忠、耿乐、领衔主演。 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睇清楚啲啊！如果你经常睇开港产电影，都会知道边个年代兴边种类型。英雄电影、古装武侠、社团背景、弱势社群都试过系咁出现。点解嗰一排特别流行某类片种呢？原因好简单，从商业角度睇，某一套电影大收旺场，好多电影公司就会一窝蜂创作同类型嘅电影，希望分一杯羹。呢套戏收得，即系受到观众欢迎啦。做翻类似嘅嘢，大家就会睇。从投资角度超级安全，所以你又拍佢又拍，个个都拍，变成嗰一期所有戏都系同一款式。几时唔再拍呢？当大家睇到厌，冇人再睇，即系票房唔得啦，就唔会再拍。谂翻转头，点解第一部形成呢种风气嘅电影会咁收得呢？就是因为有人见到那一排全部是同一款，于是就创作另一种题材，观众才会觉得有新鲜感，所以未会特别留意咯。创作可以分两种方向，第一就是见到人做我跟住做，另一种就是人做我不做，行自己想走的路。除了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甚至近年兴起的影片分享平台也一样。有没有留意近这几年一些分析上紧画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简单可以说是搵彩蛋的影片特别多？优质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布局非常精密，可能在故事开初已经埋下很多伏笔，跟住劇情发展，慢慢就会搵返之前留低嘅一啲蛛丝马迹。之后观众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一早已经话咗你知。未必每位观众都留意到彩蛋位置。所以呢啲网上影视评论员就会逐一分析边度放低提示。听完之后就会觉得，无论导演或者编劇真係好细心，将所有嘅嘢隐藏喺度。睇完不禁俾多几下掌声，甚至令你想重新回味一次。不过諗深一层，点解我哋睇唔到呢？你可能会话，原因好简单，俾其他嘢吸引咗，一时冇留意囉。有冇諗过，除咗电影之外，自己嘅人生其实都系咁。人生路上不断发生好多事，碰到好多人，其实每一次接触都留低伏笔，只是自己有没有留意到。可能去到某一个时刻望返转头，先会突然发觉之前已经有提示，只是自己没有留意。 你身边可能有朋友好似呢啲网上影片分析员一样话咗俾你知有乜嘢你要留意。但係如果冇人同你讲，自己唔留意，咁就唔会知。人生同睇戏唔同，睇戏你可以从头睇多次，人生道路如果冇留意，可能当你发现已经太迟。留意多啲身边嘅人同埋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笑，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动地震天颠。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开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微妙碎片，感觉性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笑，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脸。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略过微妙碎片，人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脸。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在昨天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一位厨师叫西方照，姓西的 Nishi 这样。那这位厨师就是跟随日本的足球代表队，就跟他们都已经有五届的世界杯的经验了，老臣子来的。那么昨天也介绍了其中一个 recipe 就是这个汉堡扒。他还有汉堡扒，当然就很受欢迎的。那另外如果要吸收这个淀粉质，其实也有第二个的餐单，又是很值得大家去到推介的。 淀粉质是米饭应该是。 淀粉质系啊，咁啊，一般嚟讲都会谂米饭啦，因为佢话到其实即系个运动员咧，好需要碳水化合物嘅。咁佢哋今次咧就选择咗咧就系意粉啊，佢就系啊意粉。我都奇怪，点解唔系第一个选择会系饭咧？咁我唔知。咁啊，厨师有厨师嘅导向 想法系咪啊？ 系啦，可能佢又问过大家，即系问过嗰啲足球选手意愿。 系咪最近睇咗 First Love 啊？要拿破仑意粉啦、 啊，好似话系，可能佢已经一早睇咗，可能佐藤健同佢讲咗 拿破仑意粉。 你还是日本队都有成好多人系喺欧洲揾食咧， 食开意粉， 惯咗，食惯咗 意粉，好耐冇食饭。 系啊，冇搞唔掂。如果唔系啊，整鱼生整寿司啊，仲好啦，系咪先？ 系啦， 我谂生嘢佢哋会避忌啊， 系咪啊？ 系啊， 惊肚屙系嘛？ 特别今次，因为我都讲咗重点，即系生嘢点解今次系点解冇喺呢一个嘅世界杯期间去到选择咧？因为今次好多嘅菜式咧，都系佢哋由日本拎翻过去，连埋啲菜都系，即系嗰啲材料都系啊。咁你鱼生大家明啦，咁 都系始终生嘢啊嘛。 当地唔知可唔可以真系攞即系就地取材喺卡塔尔咁样，都整啲鱼生， 嗰度 当地都有当地鱼啊嘛，应该系咪先？ 当地鱼唔知做唔做到鱼生？ 即系我乱谂，譬如喺香港咁样红衫咁样，比较似香港鱼咁先算啦，即系鲳鱼、香港鱼咁。 嗰啲做唔到鱼生啊？ 系啦，佢应该搞唔掂，可能卡塔尔啲鱼都搞唔掂， 系可能搞唔掂。嗰度始终中东地区啊，即系啲沙漠化嘅情况都好严重。好啦，咁佢哋就话到啦，今次咧选择咗嘅意粉咧，咁啊其实因为可能即系大家都喜欢啦。但佢話人氣好高嘅，咁其實係好簡單嘅餸菜啊！你都 feel 到佢拎過去嘅時候亦都好簡單，因為咩咧？係嗰啲罐頭青魚嘅意大利粉。 哦， 我有少少打咗突㗎，因為佢攞呢個 recipe 出嚟，嚇、啊，原來佢哋都會食罐頭㗎咁樣。係、啊，原來佢哋都係會食罐頭，因為佢哋啲罐頭咧就咁當然鹽選啦，當然亦都用呢個字鹽選嘅。咁希望就用一啲精彩啲嘅罐頭，因為佢哋啲罐頭有陣時唔係話我哋心目中有陣時罐頭就喂你呢餐食罐頭咁 hea 嘅，會有呢個心態。 但我孤陋寡聞啊，因為始終咧，我覺得咧罐頭同營養係扯唔上關係噶嘛。咁但係作為一個頂級運動員喺呢啲國際賽事，營養吸收好重要噶。咁、會唔會有嗰度打咗折扣㗎？ 營養方面咧，今次佢哋更加選擇咗咧營養非常豐富嘅罐頭。因為原來當地咧，可能因為真係本身有地震啊，咁、所以佢哋嘅罐頭咧，同我哋嘅罐頭可能喺設計上有少少不一樣。咁佢哋亦都希望用好多個食材，既然都喺度啦，咁佢哋都會做到咧好有營養，就放入個罐頭入邊。所以佢哋啲罐頭咧，除咗係個味道之外咧，佢哋都幾強調咧係營養豐富。即係我見好多喺日本做飲食嘅朋友咧，佢哋都係話啊呢一、這個罐頭嘅營養係好豐富，即係佢哋都會係一個賣點嚟嘅。咁呢方面可能同我哋本身由細到大嗰個 concept 有少少不一樣。我當初都係㗎，嚇佢食罐頭唔咁慘，即係比例物理咧。真而仲知俾個罐頭你嘅，咁嗰下我覺得好笑啦，做咩俾個罐頭我？跟住後屘先係咁樣同我講話，點解係罐頭咧？因為罐頭呢個咧係用咗邊一種嘅魚，係、啦，然後佢係好營養豐富，我哋用咗啲咩辦法保存咗佢嘅營養，咁亦都保存咗佢嘅味道，咁所以罐頭對佢哋嚟講咧，唔係一件差嘅事。 係咪通常都係啲魚嘅罐頭居多？ 魚罐頭啦，同埋佢哋有好多，譬如係我哋諗唔到，譬如Uni。海膽，又或者係佢哋嗰啲魷魚啊，北海道函館魷魚好出名，但係佢哋都會將佢變成罐頭。咁你做咗罐頭之後，方便嗰個儲藏，因為佢哋咧四面環海啊，咁就佢哋呢個地方。咁同埋佢哋因為好多嘢都係限定，我哋成日聽限定兩個字啦，係因為佢哋真係要按照住嗰個季節咧去到選擇唔同嘅材料，因為個環境會轉變，咁個材料亦都會轉變。咁佢哋要留住嗰個材料嘅幾好嘅方法，又的而且確係罐頭嚇。咁所以你話有好多好食嘅食物。他们都会放入去个罐头入边，但不代表罐头是差的，他的罐头都卖得有点贵的，是的贵的，不是因为他们空运过来还是怎样，是因为他们本身是那个味道都值这个价钱，所以他们的罐头那个营养都不需要太过担心。好了，那讲回他们今次就用了这个青鱼的罐头，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同品牌，另外也都要准备定一些 燈籠椒， 係 咁啊，燈籠椒亦都可以加翻一啲嘅色彩啦。咁、如果我自己嘅話咧，可能會用多幾款唔同嘅顏色。咁、你就將佢又唔需要太薄嘅，即係切到燈籠椒，大家知一切切出嚟就圈圈噶嘛。啲圈其實都好靚啊。咁你拎佢先去焗一焗，跟住再煮，其實都已經好香口啦。咁另外咧就係、煮嘅意大利粉啦，大家都要準備啦。咁啊，意大利粉我斷估卡塔爾都一定有嘅，呢啲唔使拎過去嘅，係、啦。 金錢地方你要乜就有乜噶啦， 系啊，魚生都應該有嘅，不過佢哋今次自己嚇拎咗啲材料過去。 佢哋想食魚生，佢哋唔喺自己地方， 佢哋自己飛過去， 我飛去嗰度食。 唔係都，我印象之中有一次喺多哈轉機咧，都有呢一類咁嘅嘢。不過真係可能空運同埋好鬼貴咯， 係咯， 好鬼貴咯。 明白嘅，咁即係始終食得最多魚生嘅地方，咁啊就唔係中東地方嘛。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除咗意大利粉之外啦，咁亦都要準備定啲如果你想即係辣嘅，可以加少少紅辣椒落去，咁亦都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嘅調味，咁亦都要有橄欖油啊，落少少鹽啊咁樣。咁其實因為個罐頭咧，當你一打開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罐頭一打開呢個就肯定係即刻食得噶啦。咁佢話到煮個汁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可以不妨用翻罐頭入邊嗰一啲嘅汁咧一齊去到打個芡。例如你去到煮完意大利粉之後，當你煮嗰個汁，你可以有啲人會中意再加啲白汁底啦。咁其實個廚師就話到，其實你基本上攞個罐頭去到加少少水，打多個芡出嚟。嗰、那個汁咧，其實亦都已經好香口。咁、再加埋頭先嗰個燈籠椒啦，兩片，例如係有綠色、黃色同埋紅色，咁你再煎香佢，或者咁人多啦，咁你就焗。用焗嘅方法去到處理嗰個燈籠椒，其實輕輕焗一焗，跟住再放喺個面上面，其實都已經 OK。係啊，咁如果你話想再香口啲，有冇辦法？都有，例如落啲你中意東南亞風情，你落啲九層塔啊，或者你中意佢哋日本人都好中意用嘅薄荷葉，咁亦都可以放喺嗰個意大利粉上邊咧。 等陣咧，我喺後花園掹出嚟。 係啊， 九層塔啊 ，Rosemary 又得啊，咁啊呢個大家可以自己選擇啦，唔錯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快同大家汇报翻咧。前个礼拜我咪讲屋企个星盘塞咗嘅，即系嗰个浴缸洗手盆塞咗嘅。咁、我上次咪话我买咗一个一条长嘅，胶质嘅， 系 有啲倒钩， 有啲锯齿咁样噶嘛。 咁嗰个失败咗啦， 我失败咗， 帮唔到手。不过喺我买呢个， 我以为成功嘅添， 失败咗。嗰、那個買與之嘅同時咧，我喺嗰個清單裏邊咧，見到有第二個我都買咗嘅。咁、咧就係大家想象一下，一條大約兩尺長嘅鐵管，但係佢個嗰個鐵管唔係硬嘅、好似你哋花灑嗰個喉管咁樣，即係金屬外殼。但係佢嘅彈性又唔會好強啦，因為佢始終金屬外殼啦、但係有可以屈曲嘅。咁、但係個頂咧，一邊咧就好似打針嘅針管嗰、那個頂咁樣，即係好似一個氣壓咁樣嘅，係可以拱落去嘅。另一邊喺個喉管裏邊會伸啲乜嘢出嚟呢？就竟然係伸咗一個好細嘅金屬嘅鐵爪出嚟、 哦， 即係話你呢邊咧，好似打針咁樣。 八爪魚博士 就係啦， 嗰條 mini 版嘅八爪魚 撳落去，跟住喺個頂嗰度咧就會伸咗個金屬爪出嚟，將裏邊啲嘢你一放呢邊放手，嗰、那個咪一夾翻住。縮翻入去咯， 哦、 就是、用呢個方法。咁跟住我嗰日就去試啦。 貴唔貴？貴唔貴？ 三十幾蚊啫。 哦 ，OK 喎。 個爪有冇力嘅先？ 有啊，有啊， 強而有力。 咁跟住咧，開咗個嗰、那個水龍頭嗰度啊，唔得，搞唔掂。跟住咧喺下邊，再喺個 U 型喉管嘅再下一節，喺嗰度開始塞，因為我擰開咗啊嘛。哇！嗰度啲水喺嗰度塞啦，揾到個喺邊度有問題啦，就將嗰個喉管伸咗入去之後咧。好用力撳落去，一放手掹翻出嚟嘅時候，果然係真係 有一抽菩提子喺度啊！ 就係啊，所以經常你都要清洗一下。 仲有香印啊，仲有香印嘅菩提子啊嘛。 經常清洗一下咁樣啦。咁如是者進行咗兩三四次呢個步驟之後咧，啲水就噓聲咁就通翻曬。咁、所以今日開始我可以幫大家維修廁所啦。 唔該曬你， 拜託曬。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